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新增2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62宗属本土病例，其中陕西西安市占150宗，咸阳渭南各一宗，广西凤城港市有7宗，广东东莞亦有1宗，浙江肇庆1宗，四川成都1宗，境外输入38宗。新增无症状感染个案27宗，全部属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20宗，境外输入占15宗。内地至今累计101,277宗确诊，4,636人不治，94,400多人康复出院。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719点，跌6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62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66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9，日元114.42，瑞士法郎0.919，加元1.282。人民幣6.37，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32，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682。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810.32美元，賣出1,810.85美元。喺天氣方面，一股強烈冬季季候風正為雲南沿岸帶嚟寒冷嘅天氣。本港方面，今朝天文台錄得最低氣温9.9度，係入冬以嚟嘅最低紀錄。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气寒冷，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吹清劲偏北风。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日间天色较为明朗。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陈独秀雨夜救儿，而被警棍击中的陈延年亦都在医院中苏醒，于是陈独秀就将彻夜写好的文章读给个仔听，希望他明白自己的爱国之心。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18区歌唱大赛，19区歌唱大赛，众多成功演艺界人士，他们的起点都是在香港电台。下一个可能是你。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完成了红馆歌唱，都要继续 good show。 头如何梦力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闪光灯，被抛弃，生于寂寞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和亦留做自己。 Jason 今次的 MV 咧系讲述一个攞奖运动员，因为恶习而失去了事业家庭，最后靠住女女学校的一张亲子运动会的通告而振作。同哥哥一样，都是想讲人生最紧要是对得住自己，为自己做翻一场 good show。 拒绝断气。 作曲 KW 朱敏希，填词林若玲，编曲 Ariel Lai， 监制 Edward Chan Ariel Lai。上榜7个星期，回落2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8位，陈柏宇，对得起自己。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真，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好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啊！ 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㗎喇，我梗係支持风骚快活人啦。仲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寒冷天气警告啊！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80%。我系梁继章。 大家好，我系李丽猫。 早晨，星期一一言惊醒梦中人，我醒咗啦。 真系 系 瞓咗八十年系嘛？ 系 OK 廿七号啦，廿七号啦， 吓廿七号咩？ 系啊， 我以为廿八号添。 都话佢未瞓，佢以为瞓醒，原来都系未瞓醒嘅。 系啊。 系啦， 过新年啊，换新衫， 欢乐气氛咧，陆续喺呢几日咧， 路 咁样延续落嚟，冇停过啦，咁大家玩啊， 开心啊， 好似阿倪震话斋，是是非非，饮饮食食，吓呢几日就最开心咁样， 真系 啊，八脚子啦，真系几杯入肚， 冇错， 个个都好似变晒细路 仔 咁， 系啊，是非一定要讲噶啦， 公众假期， 唔好讲 啊， 系啊，我哋讲下一啲即系而家呢一排嗰啲事咯， 哦， 系啊，大家都好兴噶，洗晒版噶嘛，有关于某个人。嗰啲嘢咁大家都係傾下， 都係是是非非啦嚇。 誒，唔係人，即係唔係我哋身邊嘅人是非咯。咁啊，就係講娛樂圈嘅娛樂圈。 喂，嗱呢啲我中意聽啊！你幾時得閒？ 就一人一三蚊。 我要進補一下啲是非啊，因為我又要轉頭講俾人聽啊嘛。 好啊，知道你啊嚇。嗱，寒冷天氣警告生效啦，所以今日咧都係凍啲嘅，咁大家保重身體啦。不過咧呢個冬天我都好珍惜嘅，呢種冬天啊又好瞓啦。 係啊， 哇， 你瞓到自然醒喎，聽講。 瞓到自然醒啊，其實唔係瞓到鬧鐘叫。 咁咪叫自然醒咯。 係啊， 係啊，你唔係自己就扎醒啊嘛。 冇錯， 我都係啊，今朝早。我未试过，我从来都 呢套 系啊！ 今日大家如果唔使翻工，唔使翻啦，揽住张被听我哋节目，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乐人香港电台第二台吓。有位朋友，我哋嘅支持 remix 嘅 Anna， 佢今日想听到呢一个版本。首先我哋带嚟有 Petrol Boys 嘅，就叫做 It's a Sin 啊！哇！ 陳百強啊，地下裁判團，加埋阿 Patch Boys 嘅 It's a Sin 開始我哋今日嘅節目。细个时候咧，对冬天咧个感觉咧，反而咧同而家有少少唔同咧。细个时候咧，因为冬天就系冬天，同埋冬天系会一路继续成个冬天都系咁嘅天气嗬。咁、所以嗰阵时咧就唔会特别觉得哎呀冻翻啦好啊咁样样。而家咧即系有少少啦，即系我自己代表自己啦，系有少少哎呀真系终于冻翻少少啦咁啊，即系有翻冬天个感觉。虽然当我咁讲嘅时候，我都知道可能有啲露宿者咧系会辛苦啲嘅、或者系佢哋会需要入避寒中心啊，或者今朝睇咗个访问咧，访问一个喺呢个海滨嗰边咧有啲细细地自己搭嗰啲屋仔自己瞓嗰啲，系会好辛苦嘅。咁希望咧即系有关嘅人士啦，或者有啲即系好人啊，佢都系有啲人俾啲棉胎佢啊咁样样，咁咯。咁如果唔系会辛苦啲、但系即系我谂对于而家越嚟越少冬天日子嘅我哋嚟讲啊，就会觉得哎呀今日真系冻翻啦，啲冬天衫又可以着下啦，食下打边炉。咁样好开心， 都系讲紧惜福呢样嘢啦，系嘛？即系其实自己有嘅情况之下咧，我谂都要去关心一啲嘅，就系冇嘅朋友咯。 系啊， 咁所以我谂即系嘅，我都觉得好开心嘅，就系因为成个星期五啦、星期六啦同埋星期日啦，其实基本上都系完全 饮饮食食 喺狂欢嘅情况之下度过。 你今日都未停啊？阿马老师仲话你仲玩咁样， 系啊， 佢嗰啲咧好似自己做功课咧，话你唔好出去玩啦嗰啲咁样。 系啊，冇啊，因为其实今日晏昼嘅话都因为系呢个。公众假期啦，咁有啲朋友嘅时候，平时你会好难撞到嘅，就 系 佢哋如果系又要翻工嘅时候，我哋放假或者我哋冇假放噶嘛，咁、所以其实就比较难啲咯。所以今日晏昼我都仍然系约朋友咧会去饮下茶，系啊，大家去联谊下咁样嘅。不过讲翻你话即系度过呢一个嘅即系圣诞新年啦，圣诞节啦，应该咁样讲，由上个礼拜五开始已经开始，我讲俾大家听噶啦， 系 啊，咁就放咗工就已经即刻去朋友屋企嗰度咧就开始 barbecue 咯，咁啊。有成十几个，咁大家就一起玩到系凌晨一点钟、都系意犹未尽嘅。咁你觉得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即系 搵 有讲唔完嘅话题啊！大家又喺度食嘢，又钻研究竟要点样整得嗰块牛扒好味。原来你 系 觉得咁样好简单，但系已经好开心。 其实冬天咧有两种饮食嘅方法咧，系真系永远系历久不衰，同埋最可以即系玩耐啲嘅。一个是打边炉，一个就系 barbecue。 系啦，系可以唔使停噶嘛。 冇 错，同埋就系你随时有人加入，你都冇问题噶嘛。 冇错，冇错， 又简单，又准备嘅时候亦都好简单。 雪柜又攞出嚟，又倒落去，几、开心啊！ 咁样咯， 阿 Danny 咧，阿你对唔住讲你， 系啊， 冇所谓， 英文名，我都有啊，我就依人 Danny 今日翻嚟未啊？ 唔介意讲咗你嘅英文名，我唔知你讲唔讲得出嚟。 我讲得，啲讲得系嘛？我觉得第一次去咧就系去 朋友屋企， 朋友屋企，佢就响湿地公园嗰头嘅， 哇，正啊！ 我真系大开， 你个朋友咪叫贝贝啊？ 唔系， 嗰条鳄鱼，嗰条鳄鱼系佢个 friend， 因为佢系马啊嘛。 系啊， 同啲龟一齐去， 同啲大鳄好 friend 嘅。 大鳄 系啊，梗系啦， 唔系贝贝系大鳄， 系啊 ，big cobra 大，即系嗰啲成日留鳄鱼类嗰啲。 系啊， 系啊。 咁我第一次即系原来见到嗰个，即系响高嘅地方睇翻个湿地公园咧。 你冇去过 嘅 咩？ 好靓。 唔系湿地公园，其实有啲地方其实你可以行上去嘅话咧，都可以远眺湿地公园， 系 好靓嘅。 山嘅，冇错。我觉得真系好靓嗰度，即系系啦。咁但系似一啲即系你。当你归隐田园嘅时候咧，我啲生活就真系好好。 但住喺嗰度会唔会好唔方便咧？即系 会啊， 好远噶， 即系我成日觉得咧，呢啲咧你去羡慕。但如果问你，喂，咁你住唔住啊？你可能会咁啊，你又会谂，因为如果你翻工啊，送小朋友翻学，你真系选择唔到呢啲咁偏远嘅地区。 系咁，因为朋友嘅，咁佢就同啲一班朋友玩嗰啲计数字游戏啦，又话你个电话甩唔 lucky 啊咁样。同埋因为咧，佢爸爸妈妈喺度，我就专攻同佢爸。爸爸妈妈倾偈，佢哋话俾我听咧，佢哋七五年结婚嘅，哇，唔系七四年结婚，我问佢你喺边度摆酒啊？跟住佢话俾我听，哇，原来好得意，嗰阵时咧300蚊一围， 啲人咧做人情咧， 喺 旺角，我唔記得咗叫咩記啦，執咗噶啦。做人情咧50蚊，佢話實有得賺啫。 嚇，50蚊人情都有得賺啦，一圍都係300蚊， 一圍300蚊啫嘛。 我以為你講咗係嗰啲天台道會添啊。我覺得以前啲天台道會都好鬼正 啊。有，因為佢話佢兩夫婦唔係聯婚嘅， 係 啊， 分開炒。 太太咧就真係道會啦，因為佢話佢舅父咧係大廚， 我好中 意聽呢啲故事，係 啊，其實好正 嘅。係啊，佢話道會，咁我話做幾多次人情啊？啲人又係50蚊，都係 道會應該賺多啲啦。 係啊，賺多啲係啊，但係 道會呢個舊有香港文化，我真係有印象中記得嗰陣時咧，就同阿爺住啦，咁啊有幾夥人家嘅，咁啊有時新年大家唔使煮飯咧，就道會啦。道會咧就係啲廚師拎埋啲傾拎卡冷茶， 拎拎 茶茶 啲 鍋啊，食材啊嚟你屋企，用咗你嘅廚房。 拎茶茶係另外嗰啲係嘛？嗰啲同你念經嘅，嗰啲遲啲先食。 我知啊，形容詞啫。 唔係拎陣嗰啲定拎抌啦， 地人去錯地方啊！喂，係咪呢一家人啊？係啊，又嚟啊！ 我哋要，大吉你嘅利是真係。咁咧就煮實，仲要上埋鋪埋大台，佢帶埋接嘅大台 啊！即係圓形嗰啲， 你屋企係零啊，唔需要有嘢， 乜都唔使嚟， 筷子碗都唔使有啊！佢直情好似個酒樓嚟咗你屋企， 又有鑊氣喎。 而家仲有冇噶？ 而家唔知啊，但系我真系好怀念。 你有食过啊？ 我有食过，但系我嗰阵时候就唔系饮嘅，系乜嘢咧？新年，但系就就邀请咗就一啲大嘅家族，佢哋就希望啲人哋到会，到会去嗰度，即系就炒呢啲，整呢啲咁嘅嘢俾你食咯。你会发觉系好开心同埋好有气氛嘅， 好似酒楼嚟咗屋企咁。 系啊，夜晚食饭，佢哋晏昼已经准备噶啦，厨师。 不过当然啦， 攞晒嚟洗洗切切，都系喺嗰度做。 你个客厅或者你个厨房要够大咧，因为真系成棚人嚟噶嘛，拎咗好多嘢嚟。 我嗰次嗰个咧就系直头喺嗰啲祖屋嘅即系 祠堂 啊， 大个地方啦。 即系如果你屋企400尺咁，佢点入到嚟啫？系 啊， 系 啊， 天台咯。如果你讲紧呢啲咁 嘅， 都喺天台度搞咯。 阿 Danny 有冇试过到嘅？ 我冇试。 我觉得叫你 Danny 咧， 你有冇参加过？ 感觉好似书香世代咗少少。 系啊，冇错，升格咗嘛。 系啊，又书香又世代。 系啊。你冇试过去到会？ 我冇试过，即系你哋嗰个旧式年代，我真系冇试过啊！旧式年代我觉得系好玩啲嘅，但系最近呢几年就试过啦。但我觉得都唔系嗰种味道嚟嘅。系啊，咁我又问佢爸爸妈妈啦，我话你有冇拍拖？佢话拍咗4年拖。 哇，咁耐啊！ 系啊， 拖 OK 啦，又 四年啦，跟住 梗系耐啦，有好多其实指腹为婚噶嘛， 我唔知啦。 介绍 佢哋 唔系好熟就结婚噶啦， 74年结婚嘅，好好笑啊！咁佢话睇咩戏啊？你有冇啊？佢话有啊，佢最中意睇《宝莲灯》嗰个咩年？ 宝莲灯嗰个咩年？ 个紫罗年。 哦，紫罗年。 系啊系啊， 嗰阵时候系喺大戏院睇嘅。 系啊，我觉得我嗰啲日子好浪漫啊，好正。 嗰阵时啲旧戏系啊，我记得嗰时我入跟啲大人去睇陈宝珠啊，佢工厂妹啊，定唔知工厂唔知咩咁样，黑白嘅，好耐以前。 因为我睇呢一啲已经系喺电视度睇，但系而家睇翻咧都好好睇噶， 好有娱乐性。 系啊。 我喺旧香港咧，唔知你除咗到会之外咧，你有冇试过咧？就系请裁缝上门度身啊？ 有 咁冇啊？ 有试过 啊？有，我记得嗰时冇试过，但系我见过人哋有咯。唔系有钱人，唔需要好有钱，但系佢哋都可以咁做。 因为嗰时 因为基本上你冇咁多成衣店噶嘛。 系啊，咁我记得我妈度裁嗰啲叫咩旗袍嗰啲咧，有个裁缝拎埋个软尺咁咯。我仲记得佢嗰个样瘦瘦削削咁样度度度，然之后写得噶啦，我两个礼拜就松嚟噶啦，咁啊。 嗰啲好叻噶， 上门度身啊， 系啊。 你有冇做衫啊？ 我冇做衫，冇做衫，但系就我见过有人会系咁样做咯。咁但系就系啦，女仔就会有时会度做棉袄，系啦，做棉衲。咁其实可能系男人嘅话就做西装，系啦。佢哋好犀利嗰啲裁缝师傅， 系啊， 少少嘢嘅啫，或者一分。我觉得咁样出嚟就 系 靓，系啦，冇错。 嗰啲针落， 佢仲要嚟两次嘅噃。第一次嚟嘅时候，我咧帮你整咗之后咧，整个纸样，再嚟俾你穿嘅。穿嘅时候嘅话咧就冇皱嘅。就是一件紙嚟嘅啫，一件紙嘅衫，咁跟住你腳 OK 啦，嗰啲位嗰啲骨就啱啱啦，佢就再嚟嘅啫。下次咧， 紙樣我就 紙樣，仲要係嗰陣時候咧，佢係冇話我哋而家咁樣，就係有一個膠袋咁樣封住你件衫嘅，係一個盒嚟噶嘛。 系 纸盒嚟噶嘛？ 你记得好清楚，冇错。 纸盒嚟噶嘛？ 你冇试过？ 我真冇啊！你富贵人家， 唔系富贵人家，真系其实 一般人都 系咁噶。一般 人都系咁样。 但系因为我嗰啲裤咧，永远都系好长噶嘛，特别嗰啲校服裤。 你点会咧？你咁高，我就话要改啫。 爸爸話： 我起碼 cut 一半啊！ 冇得 cut 啊！佢話：你接你去啊！ 你意思係即係你 由一年班著個三年班、四年班啊？ 唔係你話好長，意思即係條褲太長定係唔夠 長啊？ 太長 啊！買定長啊！跟住由一年班著到四年班。 我哋以前係咁嘅。 你為咗 fit 嗰條褲就生高啲啦，係咪先？即係哦，原來咁樣。 我記得㗎，以前咧嗰啲褲係點樣改嘅咧？嗰就喺裏邊折㗎嘛。喺里面度接，喺里面，咁跟住咧就揾嗰啲嘢，揾嗰啲针啦，针子咧，你就要挑咗佢，系啦， 挑 裤脚，啱唔啱？跟住、 啊、 如果你高啦，佢就放咗佢之后嘅话咧，就再帮你就放长佢，放长佢，直至到你着唔到为止。 冇错，着到条裤磨晒变晒色为止。 系啊，其实好开心嘅。 仲有 个 方法着噶。拉低啲啊！ 咩叫拉低啲啊？ 即系 低腰咯，变低腰裤。 系啊， 高腰变低腰裤。 你而家咪咁咯， 都可以嘅。 再咁啊！ 仲有嗰阵时候，我哋真系好悭噶嗬。你话买一条裤，你会着好耐啦。而家边会啫？再加上一样嘢嘅就，仲有啲咩嘢，你一定会买大嘅就系对鞋。 嗯， 系咪？以前都会系咁。 因 为 你脚会再大噶嘛。 系啦，跟住咧就啲老人家就会同你讲嘅就咩啊？仿鞋见袜咯。我问咩叫仿鞋见袜啊？你嗰对鞋咧就要买好大，但系咧宽鞋窄袜。你對襪緊咪得咯，又或者你哋咪著多對襪咯，即係去賺大啲利息 咁。係 啊，因 為 你會大噶嘛。 係啊， 以前樣嘢用折劍嚟出發， 後嬲就有人買大幾個碼啦。 一定係唔啱身嘅。 同埋如果你屋企咧係有哥哥姐姐咧，你一定係著佢哋剩低嗰啲衫。 對啊， 邊會買新衫？因為哥哥著仲好新淨啊，你著依件咧，哥哥姐姐冇啊，表姐有，表姐冇啊，隔離阿陳太個仔有，都係著嗰啲嘅啫。 其實都好好啊，覺得係咪啊？ 衫真系冇晒啊！嗰啲衫真系冇晒， 同埋嗰啲以前嘅医疗特别襟， 系啊 系。 嗱，点解我会咁讲咧？我琴日真系好开心，因为咧我喺屋企啦，我写稿啦，咁好多谢两位送咗啲我好啱嘅嘢，咁我琴日 有冇用嗰啲稿纸啊？ 啲稿纸未有， 专用啊， 因为太多， 太重， 好多啊， 太重，所以我就摆咗喺个。 我仲要搬晒啊！ 系啊， 仲有噶。 仲有啊， 佢只系部分啫嘛， 部分啊， 系啊。 佢嚟嗰时，因为佢话最低要1000张。咁厚哇！我真 咁我繼續我嘅故事啦。咁我就跟住咧，我就琴日因為凍啦，咁啊今日抄翻啲嘢就話可能一兩日嘅咋，所以咧就諗下啊，著邊件先，著邊件先，聽日著邊件。跟住我抄咗一件咧，就係我阿爺嘅棉襪。 阿爺係阿爺嘅棉襪，邊個喺你個櫃裏邊咧？ 因為其實我留低佢嗰個一件棉襪嚟做紀念。 咁我都有留低我阿爸啲 你有冇啊？ 一個手錶 嗱，咁啊錶就 OK 啦。我留低佢件衫，咁跟住我就哇！已經擺埋咗一邊咧，其實咧早嗰兩年咧，邊有凍過啫？你唔係好凍嘅時候，你未必有抄到。跟住啊，件棉襪原來擺咗喺呢一度咁樣，一骨養翻出嚟。你諗下幾多年啊？嗰件棉襪一著上身，仲係仍然係一著即暖啊！佢裏面仲要係棉襪，裏面係有毛嘅， 鬆曬，即係嗰啲毛實度， 毛實度， 同埋多咗一份嘅爺孫嘅感情。 冇錯，好似佢攬住你啊，就咁樣嘅感覺。以及嗰陣你見到啲皺啊，所有嗰啲嘢，唔會話披口啊、爛啊、黐咗啲咩嘢毛。 咁你阿爺一定好錫衫，因為我以前啲棉襪因為日日著噶嘛，因為好凍啊嘛，啲棉襪個袖咧通常都披披地， 冇啊， 同埋有啲污跡咧，食嘢嗰啲滴到成件衫都係， 冇， 你唔會咩？ 因為我阿爺 一定會啦， 佢嗰陣時候其實係每一日朝頭早嘅時候，佢都一定要著到好靚仔，打曬呔先至落去咧就飲杯咖啡噶，佢係著西裝嘅。 佢飲咖啡嘅人唔係玩雀嘅， 因為其實佢都係 唔係個個老咗都玩雀嘅， 好似係你哋嘅你哋嗰間學校。 哦，華人 ，OK， 真係 係喎， 佢有英文名啊， 書仔嚟 嘅，即係咩？華人今年慶祝100周年， 我知啊， 佢 書仔嚟嘅， 爺爺有冇英文名啊？ 唔，冇英文名， 爺爺咯， 我唔知啊， 爺爺咯，咪就係， 耶，係 Y E I Lee Yelly。 Let's be jolly, set the house free.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今朝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9.9度，系入冬以嚟嘅最低纪录。天文台预测，听朝仍然寒冷，随后几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由于天气寒冷。市民特別是長者和長期病患者應該採取適當措施保障健康，又提醒市民寒冷天氣容易引起或加劇疾病，長者、心臟或呼吸系統疾病患者和其他長期病患者應該特別小心。另外，勞工處提醒僱主盡量安排僱員交替在戶外及戶內或有遮蔽地方工作，僱員要穿著合適的御寒衣物和留意身體狀況。医管局公布各间公立医院内科病床在午夜时的住用率介乎67%至114%，当中以联合医院最高。至于儿科病床的住用率就介乎39%至76%，以威尔斯医院最高。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和行政总裁高拔升今日会视察公立医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工作。同埋冬季服務高峰期情況，之後會見傳媒。消防派出船隻繼續在西貢附近海域搜救尋日發生火警漁船的兩名失蹤船員。香港海上救援協調中心尋日上午在11:00接獲通報，一艘香港登記漁船在西貢以東大約5海里起火，十名船員棄船逃生，內地搜救單位救起其中7人。本港政府飛行服務隊協助搜救其餘3人，其後發現一名船員在海上漂浮，當時昏迷送院後不治。南韓新增420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累計超過611,000宗，重症個案有1078宗，連續7日超過1000宗。當日新增感染 Omicron 變異病毒株確診病例69宗，累計445宗 Omicron 個案。單日新增病例較前一日少1000多宗，時隔20日降至5000宗以下，相信同週末檢測數量減少有關。新增確診個案大部分屬社區感染，其中首都圈佔近70%。喺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氣寒冷，多雲，初時有幾陣雨，吹清勁偏北風。展望聽朝仍然寒冷，日間天色較為明朗，隨後幾日天晴乾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准备好迈向健康人生未？政府的地区康健中心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 不但设有跨专业团队为你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和筛查，安排合适的健康教育和管理计划，还会联系区内医疗和社会服务照顾你的健康需要。大家可以成为地区康健中心会员，一起展开健康人生。详情请浏览 dhc.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世界上有啲嘢咧谂咧就真系好有用嘅，不过咧我又觉得有时有啲嘅发明品咧，其实咧即系唔会有人用嘅。譬如日本有个女仔啦吓，即系啲 YouTuber 啦，佢咧就谂咗个办法。佢有时咧翻工啊，或者啲小朋友翻学都攰，咁所以，但系你喺街上面瞓咧，或者车上面瞓咧，唔知你有冇试过咧？冚到个头咧红晒嘅，有时 有啊， 因为瞓巴 落个玻璃窗啊嘛， 你都试过系嘛？ 试过啦， 但系你唔会醒喎，好奇怪。无论几痛咧，你会继续瞓嘅喎。 醒， 我 净系 听到醒啊瞓啊醒啊瞓啊， 佢嘭一声醒咗下，跟住留一句说话，跟住再瞓。 系啊，原来好多人都有呢个经验嘅喎。咁佢就整咗个枕头，个枕头咧就系有个手柄，唔知点样可以整落你个膊头咧，即系黐住咗咁样嘅。咁咧任何时候咧，你想瞓咧就挨落个枕头度咁 样。系啊，唔使啫， 日本咧每年都有啲无聊发明， 系啊，我 觉得好好睇啊。佢又出埋本书咧，我曾经买过嚟睇。 我都有。 我最记得佢有一只叫无聊拖鞋。 嗯， 拖鞋咧咪有个头吓，佢咧个拖鞋咧 系嘛？ 唔系，佢两个头都得啊。 嗯。 即系你着呢边又得，着 左 边 又 得， 着右又得，几好啊！ 好无聊，跟住咧有一个咧就系话，好似搭车嗰啲枕头，佢一支棍喺度嘅，然后俾你晾住个头喺度就咁样瞓。嗰支棍咧， 呢 个 你企喺度瞓， 系啦，又可以扶住，我觉得好笑。 企喺度点可以瞓咧？刘文丽，我试过啦， 我试过 可以瞓到嘅，瞓到你只脚会瞓，曲一曲， 系啦， 跟住你就会醒噶啦， 系 啊，跟住你就好醒噶啦，你就唔会再瞓噶啦。另外，我见到你个无聊发连，我仲记佢记得有一个嘅，就系个厕纸，记唔 记得？ 有个架嚟喺个头嗰度，跟住你就 攞啲 厕纸，因为你成日伤风咧， 伤风嗰啲 系咪会狂攞厕纸嚟擤鼻涕噶嘛？佢就喺度掹掹掹掹掹掹喺。 呢 个 好 经典，瞓完之后就掹咗个，我觉得好好啊！ 仲有眼镜水拨仔， 眼镜水拨我都好中意噶。 咁你有冇试下自己谂啊？我以前试过啦，即系嗰阵时咧，我记得当我啲细路仔仲细嘅时候，有一样嘢好难揾嘅，就系揾嗰啲换片嘅房啊。因为你公众地方咧，你换片咧好唔方便噶嘛。 咁关注嗰啲嘅。 咁 因为需要嘛， 我用家嚟啊嘛，我要帮小朋友换片啊，我就谂啊，如果有一把类似士的或者系遮咁嘅嘢，一撑开就有张台仔可以换，咁啊任何时候都可以帮佢换到片咯。我曾经谂过呢啲 嘅， 通常你知唔知好多嘢咧发明咧都系因为佢本身系 有咁嘅需要， 有咁嘅需要， 冇错。等于佢就系有啲嘅名牌子嘅波鞋，都系因为咁噶嘛。有一个 N 字头嗰个波鞋嗰个名牌子，嗰一位嘅 founder， 其实就系因为佢系一个跑步爱好者，佢觉得佢就系话着匀晒所有嘅牌子嘅跑鞋，都系唔能够满足到佢嘅要求，就自己发明咯。 哦， 系啊，咪自己发明，因为你真系用家嘛，你先清楚嘅就系话，究竟即系一对跑鞋系需要具备啲乜嘢嘅条件噶嘛？我觉得系咁样。你永远个发明都系因为你冇， 我自己就试过整个单车玩，因为我 点样整个单车玩？ 自制单车啊， 你点样自制啊？ 系啊，攞两个系啊，两个辘啊，攞两个嗰啲曲奇饼嗰啲罐就做辘咯。 细个嘅时候 系啊，黐咯，梗唔得啦，一坐断。 咁蠢嘅呢个，你可以加入你个无聊发明，唔成功嘅无聊发明。 但系单车使唔使发明啊？你出街租都得啦，就算 因为佢冇 啊嘛， 咪租都得咯，就话 佢连钱租都冇啊嘛， 冇啊， 佢连细个。 我喺屋企踢波嘅， 咁起碼有個波踢啊，咪先有啲人 踢 波都冇， 係咯，踢波毀乜咗一首歌。 我嗰陣時睇嗰個啊，嗰個踢足球出名嘅，佢係一路喺山上面踢嗰啲石頭仔咋，後屘俾嗰個教練賞識咗，睇中咗，咁就帶咗個球隊咁。我而家唔球王比利，好似係啊，係即係咁。 巴西， 冇錯， 好多都係咁樣樣啊！我哋真係冇得玩，你唔好再講啦，我覺得。 有啲想流眼 泪，堪酷， 系冇啊，唔使啦。我哋以前其实基本上系好靠想象噶嘛，你可以攞支珠竹骑住佢，你都当佢系骑马。 系啊， 我哋以前都系咁玩嘅啫嘛， 骑住扫把扮扮女巫飞 啊，竹就已经得啦，系啊，咁就停停停停停咁啊，跟住就自己骑噶啦，咁所谓啫。 系， 我哋系真系充满住呢一个 创意 啊， 大家都系咁嚟， 冇错，同埋好多嘢都系我哋自己。想出嚟嘅啫嘛，系嘛， 玩得开心， 冇错。今时今日唔同啦，世界已经吓，好啦，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今日节目咧，除咗有我哋一阵间嘅心理测验，跟住咧仲会有渣癫方游乐， 冇错， 冇错啊。 系啊，今日会唔会有一啲可能圣诞节啊，或者系新年有关嘅？ 新年有关嘅， 新年有关嘅故事 有啊。 不过我谂都差唔多噶啦，嗱，今日咧都已经系27号啦，我谂啱啱过去咗。圣诞节之后嘅话，我谂大家已经开始就系同自己埋单结算啦。喺今年嚟讲嘅话，究竟有啲乜嘢应承我自己冇做嘅？例如你嘅168啦，又或者我真系失败噶啦，系咪？ 我真系觉得系失败。 喂，你嗱，唔好话埋单啦，即系你而家你检讨翻咧，即系168对于你嚟讲改变咗咩？尺寸怀，即系呢个有冇细到啊、轻到啊？有冇任何啊？ 嗱，问心，我真系觉得你嗰阵时候咧好乖，开头嘅时候你个肚腩系真系细啲，亦都有人同你讲话你真系瘦咗。 嗯，好坦白，我真的很多谢两位提供168嘅，因为我真的 你而家记得系咩啦？嗬， 记得。 但我嗰次问翻佢，佢问翻个咩168，但佢做紧嗰样嘢嘅。 系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唔食嘢，68小时连续食嘢，168。第一个嚟讲， 快变得咁啦，68小时长期食嘢。个个都做到， 都好难做啊！68小时不断食，瞓着咗，喂，起身啦，食嘢，食嘢啦，食嘢啦，食嘢。唔系你168咧，真系我记得阿瑞就提嘅，提出嚟嘅168，咁佢提一路讲个168个概念啦。咁我觉得我真系需要。減我肚腩，唔係減肥，係減肚腩，因為太脹，脹 到咧，因為你睇你啲手腳咧，你知道其實你應該係撩油嘅， 我係撩油， 你淨係肥個肚啫嘛。 係啊，咁同埋啱啱睇完嗰個復檢啦，醫生啦，佢都係話。佢 要減個肚腩 係 咪？ 脂肪肝 哦，咁你就真係要啦。 咁佢 啱咯。 如果你一隻我咧，你好受歡迎。 係啊，冇錯啊，你就應該攞出嚟俾大家食。 黃肝就食呢啲啫嘛。 黃肝就脂肪肝咯。 專登泵泵到佢脂肪肝。 你唔好後頭 食嘢啦。 係啊，如果你一隻我嚟，而家好受歡迎噶啦，個個叫你翻屋企噶啦。 係，咁佢就我問個醫生可以點搞啊？佢話做運動咯。 嗯。 除咗做運動咧，佢話冇噶啦，就係做運動咯。 咁佢冇講呢個飲食方面嘅叫做法咩？即係除咗運動之外， 佢就話主要你注意飲食，少油少鹽啊，咁就 鬼都知啊。 唔係 阿雷瑞有講過嘅，佢話其實講真咧，就運動你係唔應該揾你減肥嘅，你係應該嘅就係要控制你自己嘅食。嘅食嘅量你只要少，咁其實你入嘅嘢少嘅話，你自然就唔會肥咯。其實運動啊係令到你自己嘅新陳代謝好， 係 令到你自己嘅即係譬如可能係筋骨啊各樣嘢嘅話繼續靈活嘅啫。但千祈就個概念唔好搞錯咗。但其實係嘅最重要嘅，我覺得係7分或者係去到6分都係由你嘅飲食而嚟嘅咯。你應該係要你自己嘅飲食嗰度節制一下。 過去呢幾日咧，我成功咗。就係咧， 成功乜嘢啊？ 3日咧都冇食過飯。 佢咩都覺得成功， 係啊，冇食過飯。 吃喝玩樂喎， 係啊，吃喝玩樂 啊。你有飲酒咧？ 咁你有冇飲酒？有冇食肉啊？ 有， 肉 OK。 但 係 冇食飯，對於我嚟講又成功咗啦嘛。 嗯，又唔可以係咁咯，係均衡咯，係喺個量嘅問題咯。 放縱啊，3日啦。 放縱係可以，但係你如果同我講嘅就，不如我遲啲又再放縱下3日啦，就再放縱下3日。 我保證唔會， 俾我放縱3年啦。我第四年我開始 嘅，因為你已經有脂肪肝啦。咁其實咧係同你自己個肚腩嘅話都明白嘅，因為其實你中央肥胖係好大件事，就係你有好多個脂肪就會包住你有好多嗰啲好重要嘅 organ， 係咪？就例如你嗰啲即係肝啊， 有一度冇包住。 哦，我知嗰度應該係冇。 個腦啊嘛，係咪？你個腦邊有脂肪啫？個腦咩都冇，係咪先？ 係啊，個腦冇乜脂肪嘅，咁就脂肪腦。 喂，好啦，10:42啊，寒冷天氣警告生啊，風騷範圍星期一啊，公眾假期早上一路陪住你。今日天色明朗啊，除有數天，天前乾燥，日間氣温回升，早晚仍然清涼。保重身体，我哋翻嚟会有网上情书送俾大家。 网上情，思念的感觉。有人话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咁或者思念就是一种极致的感觉。曾经睇过一套短短地嘅动画片，故事嘅开头系一对父女喺一个秋日嘅傍晚，骑住单车嚟到岸边，爸爸要坐船去睇到，佢好似预感到啲乜嘢，本来落咗船噶啦，又翻返上岸揽揽自己嘅女，最后都要讲再见，佢离开咗啦，剩低个女呆呆咁望住佢远去嘅身影，冇谂到呢一个分别就系一辈子。爸爸再冇翻嚟啦，但系佢女好挂住佢，依然每日嚟到岸边等待佢嘅爸爸。时日飞逝，小女孩长大成为亭亭玉立嘅少女，依然每一日嚟到岸边，爸爸嗰个单车仲泊咗喺度，好似佢离开时候嗰个样。唔知过咗几多年，爸爸嗰个自行车已经唔知俾人攞咗去边。女仔长大啦，每日仍嚟到岸边。希望佢嘅爸爸会翻嚟。又过咗一段时间，女仔结婚，佢唔再系自己一个人嚟，而系由佢嘅老公骑住车带住佢嚟。佢冇话俾佢丈夫听关于佢爸爸嘅事情，佢只系嚟到呢一度，望住岸边发呆。丈夫就坐喺侧边百无聊赖，仔女就喺河边玩，而佢咧就望住对岸。想起小个时候和爸爸的情形。时间一年一年一年这样过，河流已经干涸，过了好多年，这个女仔已经变成个老婆婆了。她推着一架自行车，好像平时一样来到岸边。时日无多了，她决定穿过草丛自己去找爸爸。在草丛的中央，她发现了一艘沉船，是他爸爸的小船。他慢慢走上去，摸着那只船，然后睡在船里面，就好像最初躺在爸爸的弯弯的手臂一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好像听到爸爸的呼唤，他向那个方向跑过去，很开心，越跑越年轻，最后变回个小妹妹。他见回自己爸爸，期待了一辈子这个女儿，终于等到久违了温暖的怀抱。影片结束了，他们又在天堂再见翻面。人和人有时的分别，能够再见那天，可能就好像他们这样，在天堂才可以实现。这个或者就是思念的极致了。有缘而来，无缘而去，该来的自然会来，不该来的盼也无用，求也无益。有缘不推，无缘不求，来的欢迎，去的目送，一切随缘，顺其自然。你有思念的人吗？脑海里面有不能抹去的情景吗？就好像这个女仔一辈子挂住爸爸一样。 I keep telling myself that it's true. I can get over anything. You are my love, but I can't get myself. photograph of you, girl. Though I try to forget you somehow, 好 ，BGS 嘅呢一首 Don't Forget to Remember 啊，仲有七分钟，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风骚快活啦。咁而家室外气温都系十一度嘅啫。咁啊，今朝早咧都好多朋友话，记得着多件衫啊。其实唔系添啊，佢星期日已经有啲人 send message 啦，记得听日好冻啊，着多件衫啊，咁样吓，非常之好嘅。即系等于阿李婆先提你，记得啊，今日咧你有冇带你嗰个兰桂坊有落啊？咁样样， 唔系兰桂坊，揸癫疮系兰桂坊有落系夜啲， 兰桂坊有落我中意。 如果我可以，我都可以喎。 是啊， 晚九朝五嗰啲咯， 是啊，哇，好多故事 啊，系啊， 夜晚播啦嗰个， 系咯， 差啲方就上昼先播啦，咁啊， 兰桂坊系十一点钟夜晚， 咁另外 Lydia 咧，佢话琴日好开心啊，见你哋三位电视港台咧就播翻，因为一。十八廿二再重聚，咁啊见到我哋唱歌咯，咁样系啦。佢话呢支歌都好听啊，成晚啲歌都正，多谢晒吓。 系 啦，咁咯。 OK， 好咁 嗱，我讲咗我先，我真系有一个心愿啊，二零二二，我想学弹吉他。我已经问询咗。 讲第二啲嘢先 ，OK。仲有冇啲咩？ 唔系，得，我想听，我想听。 好， 阿马爷，咁你做咗啲乜嘢啊？ 我问询咗啊，我 询问咗， 系 问询咗， 因为我想学嗰啲小吉他先啊，跟住俾阿 Otten 闹啊，佢话学坏手啊，咁样样。 啊，你讲紧嘅点 解？我想问，点解你会想学小吉他嘅？ 因为我觉得细嘅吉他要学。 唔系噶，两回事嚟噶，两回事嚟。 系啊，因为我又睇片啊， 咁你真系低估咗小吉他。 其实 我觉得大吉他易学啲啊。 如果你真系要学小吉他嘅，我有一个，我借俾你，你唔需要买。 我送咗一个俾人添啦。 但系你觉得学唔易噶？ 嗱，其实咁嘅，因为其实我点解会有呢个小吉他咧？系因为咧，我觉得咧，我就弹唔到大吉他嘅，因为手指短。咁我成日就搵呢一样嘢嚟去作为我自己一个 excuse， 就觉得我弹得唔好就系因为咁样。但其实都系唔关事嘅。 唔关事。 咁但系点都好啦，咁跟住我就谂住啊，咪买个小吉他咯，会唔会比较容易啲咧？系容易揿啲嘅，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其实系两回事嚟嘅。虽则其实佢脚道理都有少少相似，但系其实我觉得其实真系 四条弦嘅啫嘛。 有啲系。我嗰条 小吉他 系 啊， 系 四条弦嘅啫嘛，所以系完全两种玩法， 两种 嘢嚟噶。 佢训斥我，佢话你唔好学啊，学坏手啊咁样样。跟住我话咁，我买一个木吉他啦。跟住佢又训斥我啦。买之前你问咗我先。 嗯， 系啊，佢真系好关心我。 但系你系咪真系学先？ 我真系想学啊！ 我唔觉得佢会做到啦。 我 如果系咧， 学校啦。 哦，我觉得你 咩学校啊？ 吓咩学校啊？ 咪学吉他嗰啲咯。一對一啊， 入學校添啊， 唔係嗰啲音樂教室啫嘛。 唔係啊，其實佢就算係嘅話，都可以上兩堂唔上噶。 李小姐， 唔係 你新年流流先。 唔係啊，因為我真係見咗有好多嘢嘅話，你係會好中意半途而廢嘅。 我啊， 係啊。你係半途而廢嘅，咁所以其實我就會覺得，尤其是呢啲咁嘅嘢，你係要需要長時期去練習。 佢唔係半途啊，佢未起頭就廢。 所以 未開始啊，我 已經 未開始要廢。 我已經對佢好好。 你個波鞋跑過未啊？未開始， 已經 係半途 而廢啊。 系啊， 好 咁样咯。我未见过你有一样嘢，你系真系到最后屘嘅时候，你系真系会学得成嘅，或者做得到嘅，贯彻始终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冇问题啊。 其实如果你好简单咧，你叫 Austin 教你就得啦。 唔好，佢太忙啦，佢太忙啦，我唔想啊。因为你指意佢咧，我又变咗更难嘅啦。 咁你自己自学啦。我嗰时都系自学啫嘛。你买嗰啲书咧 ，C code 系点样 ，A minor， 你真系咧。 唔系我睇过而家 YouTube 好多好多都有片，咁但我想即系正规啲，吓咁同埋因为佢提醒我阿屯话，你买吉他之前真系问咗佢先，咁我决定咗。 你不如叫佢俾一个就系佢根本已经唔系好弹嘅吉他俾你试下先咯。我觉得其实冇需要咁嘅投资啊，因为最后屘其实你都系学几堂你就唔 学 噶啦。 其实一个吉他好平嘅，即系几百蚊嘅啫，你咪买一个。 我觉得都无谓晒，因为佢摆咗喺度啊嘛，问题系。是吗？当他不学的时候，他就摆在那里。他 人都是摆在那里，是 吧？那至少我们有用他啊。 用得好唔好啊？ 我哋踩佢，你尽量用佢啊！ 又系，我又唔可以驳斥你。 啱啊！ 你又啱。 我哋至少我哋有我哋用佢啊嘛。 你又啱啊？ 系咪？系咧，废人回收再用。咁你即系咁样嘅计划下，咁就冇办法啦，系咪先？即系我系惊佢到最后尾嘅时候又制造多。 即 系 你会令到嗰个吉他好唔开心。 Exactly。 你成日摆喺度，点解主人弹我？ 好 desperate 啦，系咪 啊？ 你 又话又话要学弹吉他嘅。 系啊，买咗我翻嚟。你想想你想想想如果他又去了一个真的很有心 机的地方，你家在喊紧嘅有大波鞋、细波鞋， 系 咪？同埋你嗰啲跑裤，同埋你嗰两个好耐冇举嘅哑铃， 被冷落， 系啊， 系咪啊？ 嗰两哑铃去边咧？而家系咪我系晾枕头啊？定系晾脚啊？ 咪咯，然后搵嚟扎住啲纸啊，都系咁用啊， 做指阵有用啊！我虽然冇举啫，我希望系扎住张纸，系咪先？ 两位，我真系会学嘅。 唉，睇下点啦。 唔系你个哑铃几耐冇举过？ 哇，而家差唔多十一点噶啦喎，原来 买翻嚟举过未啊？你 睇下佢 举过，举过 就 系买 喺个铺头嗰阵嗰日啦，试咗 系啊， 试嗰阵 几好啊。我 买翻 啦，咪轻啲， 买翻摆低就 OK 啦。 系啊，我当我自己已经用，我已经用过噶啦，系啦。 我会真系会洗心革面， 希望啦。 OK， 2022年1月1号，我即刻话俾你听， 睇下 点样 啦。系啊，你搵一日，如果你真系可以，即系系啊。學以致用喎， 係啊，我真係啊，我就會攞上嚟喺呢度表演俾大家 聽。學一首就算 啦， 係咪？ 唔係唔會，唔會， 好睇下點啦。好，希望你努力啦。 呢個係我嘅志願，兩位咧有咩志願啊？2022年。 我暂时冇谂到啲咩嘢喎，我就啊，不过我希望可以再健康啲咯， 健康啲， 系啊，再健康啲咯， 系 啊，我想玩一啲可能系新鲜啲嘅一啲运动咯，咁样。 但 系 你好叻噶啦，你又攀石，因为 佢真 系 好犀利， 我好少攀石啊， 但系你上次啊，你又玩嘅， 我有玩，我又玩，但我好渣， 真好难嘅，我觉得攀石， 但系我发觉原来你真系需要有一个教练话俾你知嘅，就系你嘅手摆喺边度，你嘅脚摆喺边度，如果你任得你乱咁攀嘅话咧，细路仔叻过大人。大佬真系，因为我哋有太多嘢，我哋觉得哇，我哋唔得噶，我哋唔得噶，我哋就唔敢做。咁但系其实细路仔嘅话，佢哋唔谂，咁当然系安全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其实系几好嘅。攀石系另外一个，我觉 得 我希望 大人有时会谂得太多。 你觉唔觉得啊？ 系啊，又 惊 跌啊，又 惊 唔知点。 同埋我咧，你知唔知我惊鱼啊？我系惊鱼啊，唔系惊撞鱼啊， 我 系惊冇面 啊， 惊 出丑啊。 因為你攀石嘅所有人都喺度咁啊睇住你，咁跟住我就會成日好驚咯。點解人哋都做到，但我完全做唔到啦？但我真係超差啦。所以今年我希望可以真係攀到石啦，好嘛 ？OK， 好嘅開始，十一度氣温啊，翻嚟咧十一點之後，我就有今日嘅心理測驗。咁啊，大家睇下到底你嘅心理又點啊？ 好的。 手段嚴重侵蝕咗全球人權治理賴以支撐同運行嘅重要基礎。对全球人权事业发展构成重大威胁，产生了其恶劣的破坏性后果。报告指出，美国将人权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依据人权和其政治战略的契合关系来决定对人权的态度。报告又说，美国将人权政治化所导致的恶果，令到民众日益深刻认识到人权不是政治，人权非政治化，是全球人权治理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和前提。防止和压制人权政治化是促进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711点，跌7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62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43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9，日元11.4，瑞士法郎0.92，加元1.281，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蹬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心理测验时间 啊，冇错啦，嚟到心理测验时间啦。嗱，心理测验第一题就系，如果你话俾人听你想学吉他，代表咩咧？就代表、 代表乜嘢咧？嗬，其实如果要学吉他， 佢系想威一次俾人睇。 哦， 想威一次俾人睇。 因为我哋喺咪后，我哋其实都冇停去讨论、啊。我哋唔系训斥你，我哋想讨论嘅就系，其实你学吉他为咗乜嘢？因为其实好紧要噶。 不过其实咧呢种心理个个人都有嘅、嗯，我唔系净系讲阿马小强啦、 嗯。 我试过好多年之前，咁有一次咧就要有一个 show、去参与嘅。咁、我就谂啦，啊，其实我想做啲，我成日都想做啲特别啲嘅嘢。譬如我试过自己学腹语啦，咁样样嗰样嘢咧，我就少少叫做得啦吓。咁、但系嗰次我想学咩？我冇乐器嘅天分啊，弹乐器嘅天分，咁、我咧从来冇学过钢琴嘅、如果我喺台上面识自弹自唱，咪好叻咯， 佢好型啊！ 好啦，咁我揾一位钢琴老师，佢系点样咧？佢已经唔系由 A B C D， 即系唔系由最 basic 教起啊！ 佢净系弹嗰只歌， 系啦、你净系练熟嗰个 fingering 得啦，即系佢净弹呢个歌俾我听， 咁、会好啲。 我都学唔到啊，因为我记唔实嗰啲 fingering 啊，因为两只手噶嘛，你知道，你唔系用一只手噔噔噔噔，你唔系咁样噶嘛，系两只手噶嘛，你识唔识弹钢琴？ 我识弹钢琴， 即系两只手噶嘛。咁我佢已經抄低曬嗰個手指撳咩位撳咩位，我都練唔熟。因為咧，如果你上到台，仲要扣少分添噶嘛，因為你緊張。上台應該仲比你喺屋企仲衰啲添。 喺個琴嗰度寫住， 我喺屋企都彈得甩甩流流，我真係冇用氣。 睇住琴譜咧。 我唔识睇嘛， 哦， 我系唔识，我系强记嘅啫嘛。 你睇唔到琴谱， 我唔识睇嗰 啲手指摆喺边。 系啦，我系强记嗰啲手指个位。 明白， 咁咯，咁所以就系困难嘅，咁所以真系要恒心咯，学嘢。 好， 咁我都希望你成功啊吓。 好啦，咁当然你话真系讲紧呢啲嘢啦，咁我谂就即系希望啊，头先你都提出一样嘢，我觉得几好嘅。喺新嘅一年嘅话，你2022年，其实大家有啲咩嘢想学咧？ 学呢样咩咧？ 系啊，因为我谂到而家我都仲未有啲咩嘢。 你有冇興趣啊？ 語言我有嘅，我哋成日都好想學呢個日文啦，或者係韓文，係啦，因為實在太喜歡佢哋嘅電影啊，佢哋嘅文化。我諗成日即係話，如果聽得明佢講乜嘢嘅話，我會更加有一種 韓文都 係， 因為你睇好多韓劇， 係啊， 同埋你睇嘅時候咧，你因為你對住字幕咧，你又覺得其實唔好難講啫，咁上下咪得啫嘛，係咪先？我都識啦，好似低估嗰件事啊，即係好似你見，我見到阿婷彈吉他好易啫，撳兩下彈兩下，我都容易啦。 咁好明显系佢觉得系咁咯，即系你见到人哋成功嘅例子，但系 你 见 到 人哋苦干嘅， 你见到人哋做好容易啫嘛，你见到厨师咁兜两下唱歌咁就煮得好食， 咁唔系咁简单啦，需要好耐嘅时间嘅磨练。 好啊，今年搵样嘢学下， 系啦，搵样嘢学下，你想学啲乜嘢咧？大佬， 我都同你相似嘅，嗱，有两个语言，我觉得好想学嘅，一个韩文，不过呢个因为纯睇剧啫。法文我觉得好听， 系法文系好好听， 好好听个语言。 西班牙文我都觉得好听。 嗯， 咁你咧有啲咩语言你想学啊？ 同埋咧，对唔住，我讲多一样嘢。原来咧，网上有啲叫一对一嘅老师， 有啊。 咁咧就佢哋有好多自我介绍嘅片嘅，好多系一啲叫 native speaker， 譬如法文就有法国人教噶啦咁样样。咁咧就系同埋每一个老师咧系唔同嘅收费，系啦。咁你俾咗钱，咁到时到后咧就喺 Zoom 啦，即系叫做透过个电视咧，佢就教你讲。咁我都觉得即系唔需要特别要去一啲嘅语言学校啊，乜乜中心啊咁。咁呢啲网上学。 方便喎、 就翻你時間啊嘛，因為你話俾我每逢星期三夜晚六點，咁佢就係六點鐘就喺個電腦前面教你噶啦。咁我覺得呢個方法都係可行， 可以利用呢一種咁嘅方法咯。但係你突然間咁樣嘅話咧，提起我以前試過嘅就係用呢種咁樣嘅方法，不過我係傾電話，就係揾一個嘅啫。我嗰陣時候想學，因為咧我要主持有一個嘅盛會，係需要嘅就係有廣東話同埋嘅就係有普通話。咁普通話嗰部分嘅話咧，我一定要惡補啦。咁所以咧就係俾。 咗呢一个嘅老师，我系一个即系直头佢今次同我补习嘅话咧，我只系要读清楚呢一堆嘢嘅。 呢个咪即系我学钢琴咁咯， 系啊， 即系我补呢一 part 做好佢就得啦。 冇错啦，咁跟住我就俾咗佢之后嘅话，咁甚至佢又话，如果你系要啲口钳系要讲得好嘅，唔单止嘅就系你要死背你而家呢一 part 嘢，你要同我倾偈。所以咧就每一日，其实我觉得佢真系几好嘅，就会系同你约咗一个时间，譬如可能讲紧一阵间你做完节目之后一点钟，咁咧就打电话俾佢，同佢倾电话。正，佢同佢倾电话啫，同、我讲下今日你点点点啊，或者你讲啲新闻俾我听啊，跟住我同佢讲嘢啊，咁跟住你由嗰度开始学起，佢就话当你识得去用嗰样嘢去谂嘢嘅时候咧，你就会慢慢好噶啦、你要用嗰个普通话嚟去谂嘢。 因为每一个人咧，当你个脑谂一样嘢要讲嘅时候咧，你都用翻自己惯常嘅语言， 冇错。 所以点解有时会 turn 唔翻另一台就咁解？ 系啦，咁而且佢就话，即系普通话个好彩嘅就系你中直识中文啦，以及再讲紧嘅就系话，其实佢系书面语。啲嘢系写得出嚟嘅，佢你用嗰个咁样嘅方法嚟去谂嘢，要思考咧，你就会知道究竟你应该要点样读嗰啲嘢噶啦。咁跟住我就话，我觉得真系非常之好。同佢倾咗几次之后咧，我已经开始觉得我自己流利。咁跟住你学嗰啲你要读嘅嘢嘅时候，咁就更加容易咯。 容易上手。 系啊，跟住之后嘅话，又叫我好可惜咯，就即系冇再继续咯。咁但系其实嗰次我觉得咁样嘅系进步得好快。可以用呢个咁嘅方法咯。 如果你话想学外语咧，我最想学日文。因为我觉得呢日文日本的文化他们那种精神啊、我觉得是很正的、他们的美学、我最觉得他们的美学是非常之靓。 好，那我们未来一年、大家互相努力、 好，那我即刻跟大家玩心理测验了。 好了，我想问一问的就是说，即其实两位呢、对于譬如可能是预测未来啊，或者会希望自己、知道未来更一年会怎样啊，即好像找一些师傅去跟你说、出年你要小心些什么啊，又或者我就是帮你看一下即究竟你属些什么的话、你们会唔会都好想知道噶？ 会噶， 曾经有一段时间好想知，曾经有段时间，但系我后来我发觉我会因为嗰件事或者嗰个文章咧，系影响咗我自己嗰个努力程度啊。咁所以，譬如佢话，你今年好黑噶啦，咁我就会有即系成日都会记住呢件事咯。咁所以我而家我宁愿我唔睇，总之我用我自己办法。当有啲叫做唔好嘅事情发生，我用我办法解决佢咯。即系我唔想之前有啲咩嘅先入为主嘅谂法去影响我嘅做法。 但系如果有啲乜嘢唔系咁顺遂嘅时候嘅话，你会唔会都尝试去问下个师傅点解我呢一排咁嘅咧？ 冇啦，我有我早排有。 我觉得你有嘅。 我早排问咗阿玲玲师傅，点解呢排成日跌亲嘅？佢系啊，呢几个月咧，你好多嗰啲跌亲啊、撞亲啊，即系小伤啊，小嘅流血。 你都已经发生咗啦，你问佢嚟做乜嘢咧？ 我再问几时会停咯？ 啊！幾時會停啊？ 係啊！ 咁你自己小心啲咪 得咯。呢樣嘢我 唔會問。點解你唔諗下自己小心啲？ 我咪又小心啲咯。系啊，加两样嘢，一来小心啲，二来问啦。哎呀，点解会咁嘅？佢话哦，因为咧到出年咧你就好啲噶啦。咁 哦、 ，OK， 好啦，咁小强咧， 我都有兴趣知噶，特别系如果、 你会搵人睇流年嘅， 会，同埋风水都会嘅。 真系有咩？几时睇过最近？ 系咪？ 你最近几时睇？ 最近未睇啊？ 要换个师傅。 点就黑路你行？呢啲人成日讲啊，佢点就黑路佢行？ 就算佢点条黑路，都系想我好嘅啫。系啦，我会嘅。 不过黑路啱你行啊， 系啊，应该系啊。 你点解需要咁？即系你信噶咯？ 信噶，而家 有冇啲乜嘢嘅例子？你觉得就哇，好彩嗰次睇完之后，咁佢话俾我听，咁，我就咁噶啦。 又冇呢啲，即系只不过感觉，我觉得啊几好啊，几舒服啊。咁我又唔会话哇，我要发大达。 感觉几好？ 即系 点样睇完 顺啊？顺利啊？ 你去边度睇啊？点样睇完好？舒服， 唔系 嗰啲咩师傅嚟啊，大佬！ 即系成年 讲过，你去咗边处啊？ 洗头嘅师傅， 好舒服。嗰啲风水师傅唔会令你好舒服，佢就算讲个说话，都系等你安心嘅啫，唔舒服。 唔系因为 除咗同你讲嘢，仲做咗啲咩咧？ 除咗，我以为你除咗啲咩 啊？咩好舒服咧？ 唔系我佢，譬如话我听咗佢讲啊，咁之后咧，我觉得啊，几顺利啊，每年年头。 哇！你每年都睇噶， 系啊， 仲系咁抌嘅， 系啊， 咁真系要转师傅喎， 系啊，系啊， 你年年睇，年年黑，你仲信佢？ 咁我应该揾边个师傅咧？ 你唔好揾师傅啦。 你其实应该咁讲，系佢自己嘅人嘅问题， 师傅都搞 唔关师傅事， 系嘛？ 非战之罪。 咁你会唔会夸张？就譬如可能师傅叫你就今年着多啲咩衫啊，或者 系带到咩？ 系啊，嗰啲嘢你会信噶？ 你会做噶？ 会做少少啦，跟住通常后屘又唔记得。 嗰少少系几少少先？ 系啊， 即系你跑步咁买对波鞋，嗰啲叫做少少啊。咁梗系唔 work 啦，师傅话斋系咪？ 我又要努力先。 OK， 好啦，嗱咁其实点解会咁问大家咧？就其实有时咧，即系我有啲预言噶，嗬？你咪唔知乜突然之间话啊心血来潮，就有啲嘢好似有个感觉或者第六感嘅咁样嘅。咁所以嘅就系话，即系究竟你信定系唔信？又或者你采取啲乜嘢嘅态度嘅话， 我想问你 咧， 如果呢排咧，我有两三次咧，我觉得我见到啲嘢咧，咁我系好定唔好咧？ 你讲真的， 见到乜嘢先？ 嗱，有一次咧就系、 是、唔系你咪讲真噶？ 我讲，我点解要讲假？ 唔系，你突然间好似好认真，你继续啊，你继续啊。 不如如果你冇兴趣听下算。 我有啊， 点解佢问啲咁奇怪嘅问题？人哋已经讲咗。 我点解会 讲 假？ 你讲啊， 你继续。 有一次咧就系朝头早，因为个天仲未放晴嘅，即系 喺你屋 间房好黑嘅。 系咪喺你屋企？ 系啦，咁我翻工啦，咁样我又唔想开灯啊，费事吵醒我太太啦，咁样。咁我就喺洗手间。朗口啦，即系洗面啊，咁样。我感觉有个白色人影喺出边好黑，因为间房好黑，我洗手间好光。咁呢个特别，你会睇到出边嘅好清楚咯。见到有个人影行过咁样咯。咁当然唔系我太太啦，佢仲瞓紧觉。咁另外前几日咧，我系夜晚咧，我翻屋企啦，翻到嗰个大堂啊，隔住玻璃，我见到一个婆婆。入 lift 啦，因为嗰度咧系一个单数一个双数，佢系我入嗰个 lift， 等等，我嗌等等，跟住咧就一开嗰个门跑入去咧，个 lift 喺25楼，冇人入过 lift， 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唔会咁快，伏一声上廿五楼 嘛，我明。 我见一个婆婆行去嗰个 lift 嗰个 ，OK， 等，因为我费事再等下一部 lift， 点知我跑到埋嘅时候，个 lift 喺25楼，根本就冇人入过去。咁所以呢排咁我谂啊，如果撞呢啲系好定唔好咧？咁人哋话咧发梦咧撞到啲唔好嘅嘢就好啊嘛。咁我又安慰自己，呢排应该都几好嘅咁样咯。讲远咗啦，对唔住。 咁嗰啲嘢不如我哋就喺咪后先至讲啦，好冇？咁至于你话即系突然之间会去到呢一度我都惊吓亲大家嘅。 唔会嘛？咁小事， 我已经 我觉得几恐怖咯，因为去过你屋企嘛。 哦 ，OK。 系啊，我去过你屋企啊，所以其实你可以 picture 到嘅就系即系佢嗰个画面会系点样嘅。OK， 我哋咪。之后再同你讲，好啦，咁但系又话讲即系啲预感咧，我觉得其实总会有一啲嘅，有时可能有恋爱嘅预告啦，有啲譬如可能嘅就系你唔知点解会觉得就心血来潮有啲预告嘅就哦，原来即将会乜乜乜咁样吓，好啦，而家讲紧嘅就 系 个天使嘅预告，咁究竟你哋又会系采取一个乜嘢嘅态度咧？好啦，咁而家嚟咯，我哋嘅心理测验啊吓，嗱，你咧就系遇到有一件事啊吓，咁样就系话系一啲事故喺九死一生之中嘅话咧，你执翻条命喎 ，OK， 你遇到啲事故，九死一生之中执翻条命。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出现咗个天使向你预告，今次咧我救咗你一条命啊吓，但系不管如何，天使同你讲，你只系剩翻一个星期嘅寿命嘅啫。 吓， 一个星期之后嘅话咧，我就嚟迎接你噶啦。 唔系啩？ 系呢一个天使嘅预告，太好啦！咁啊，其中一个选项系咁嘅。喺呢个预告之后嘅话，天使就消失啦。请问你会讲啲乜嘢咧？你会讲啲乜嘢咧？四个选项 A， 净系救咗我嘅话，我已经好感谢你，我真系好感激天使。B 唔系啊嘛，横掂咁样嘅话，迟啲都会死噶啦，唉，真系绝望啊。C 点解一个星期啊？净系剩翻一个星期嘅根据系乜嘢啊？D 咁样啊，剩翻落嚟嗰个星期，我就俾啲心机，尽力咁样去活好佢啦。A、B、C、D， 究竟你会拣边个咧？你话系咩 ？D for dog， 最后嗰、那个 我都系， 起码仲有一个礼拜。 系啊，你唯有咁啦， 系， 即系你信佢咯，系咪？好，你系咪？ 徘徊喺 C 同 D 之间， 点解要徘徊咧？ C 啦。 你係C 係咩話？ 係嘛？ 點 解？點 解 會係一個星期啊？淨係剩翻一個星期，根據喺邊啊？可唔可以俾多啲啊？或者係咁樣？ 哦，即係同佢爭取多啲， 同佢爭取多啲嚇，你可以係咁樣嘅嚇。好啦，咁啊就而家即刻同大家揭曉啦噃。 好的。 你會點樣接受天使嘅預告嘅話咧？其實係測啲乜嘢咧？測你人生追求嘅事物係啲乜嘢嘅？如果係揀 A 嘅，就係話啊，淨係俾你救咗我，我已經好感激噶啦。你追求嘅最重要嘅係愛， 欢嘅就系亲密嘅人际关系，你人生追求嘅就系呢一种嘢。就算冇其他嘅事物，你都能够活下去。不光系恋人或者系结婚嘅对象，同家人、朋友甚至系亲近嘅人咧，能够建构一啲一对一嘅亲密关系，对于你嚟讲咧，系最能够带俾你满足嘅事嚟嘅、嗯。有啲人系咁噶，系咪？好啦，咁而系 B 啦。如果你拣嘅就系话啊，点解啊？横掂都系死噶啦，真系绝望啦。追求嘅系真相。憎恨方言和偽善、 嗯、 你的人生追求的正是真相，就算你感到不开心厌恶或者是悲惨，你觉得这个是真的，你就能接受了。你最讨厌的就是方言和偽善，你的立场是只要知道真相就好了。 好、 OK? 好了，那而揀 C 的朋友就是马老师了。 为什么 一个星期啊，剩下一个星期的根据在哪里？你追求的是孤独、 嗯、 人的一生当中有多少时间是被是能够不被他人所烦扰的呢？独自安静度过的呢？只要呢有充足的自我时间和空间呢，你对人生就会感到满足了。 嗯， 啱唔啱啊？正如、嗯、正因如此的话呢，你的人生当中你觉得最满足的是你追求到一种孤独的感觉。好啦，咁而 D 咯噃，就是我同埋大佬啦。咁样嘅话，剩低一个星期嘅话，既然系咁，我哋就尽力咁样去活好佢啦。你最追求嘅话，人生追求嘅事物当中就系正义，并且系做正确嘅事，就系你嘅方针啦。你人生所追求嘅正义，冇乜嘢系比邪恶蔓延或者系坏事横行更加令到你无法接受。你会以做正确的事、遵守正确的事为自己的处事方针。对于你来讲，守望正义获胜是最好最好的人生体验。 好嘢，恭喜两位正义之士。 是啊，我是的。嗯，即系我对于一啲系啊，即系 非正义的， 系啊，非正义的嘅话系非常非常非常不能接受。 嗯、好啦，十一点廿六分，十二度气温，相对湿度83%。我哋由火和火柴，十一点半系继续。 神制造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愤，爱伟大，为何爱注定反感。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9:29，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发言啊，十二度嘅气温一路回升紧噶啦，琴晚先恐怖啊，见到个气温咧一路跌啊，一路跌啊， 又见到啲咩啲？ 唔系啊，我系讲个天气啫，好11:3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喺北京，国新办举行解读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吹风会，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王振文表示，香港新选举制度经历选委会和立法会选举，这个时候对新民主制度和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发表白皮书是恰逢其时，意义重大。王振文认为，西方一些国家和政客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对香港民主进行激进攻击和抹黑，现时发表白皮书可以正本清源，还原真相，回击那些对特区新选制的攻击，表明中国政府在香港民主发展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他又说，中央过去两年所做一切都是为了挽救香港、挽救青年、挽救民主，为了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和反中乱港势力严峻斗争，只有祖国才会真心爱香港，以真金白银推动香港民主和经济发展，成为香港最坚强的后盾。政府元旦起扩大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全港10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其中9间延长开放时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中心当日起延长服务时间1星期，开放7日，由朝早8点至晚上8点，相信可以照顾到需求。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个月30号会增加大埔拿拿素医院和荃湾仁济医院2个公立医院接种站。下个月7号起，第二个流动接种站将以货柜的形式投入服务，到屋邨和偏远地方协助长者打针。聂德权呼吁合资格人士尽快打第3针。他又表示，本港購入850万劑復必泰疫苗，已經使用大約610万劑，會視乎使用情況並會同藥廠保持聯繫，強調供應充足。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變種病毒 Omicron 在全球擴散，在英美已經成為主流病毒，即使接種3劑疫苗始終有一定風險，因此不能夠依賴打3針來防止輸入病例，要在每个层面都守得稳。梁志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现时的限制措施应该要尽快果断，以控制输入病例的压力，避免有限的检疫和医疗设施人手出现太大压力，导致社区爆发。他又说，机场是主要的输入病例来源，最有效方法是减少从高风险地区抵港的人数，例如不容许这些地区的非香港居民来港转机。梁子超表示，前线工作人员要尽量减少同高风险旅客有接触，亦都应该避免在节日期间有社交聚集。澳洲录得首宗确诊感染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死亡个案。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门表示，死者是一名住在悉尼疗养院的80几岁男子，他本身有健康问题，之前接种过2剂新冠疫苗。澳洲多个地区的新冠确诊个案持续上升，新南威尔士州新增6324宗确诊，再多3名患者死亡，包括感染 Omicron 的男子。另外2名死者分别是80几岁的男子和90几岁女子，两人都已经接种2剂疫苗。维多利亚州新增1999宗确诊，再多3名患者不治。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吹清劲偏北风，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日间天色较为明朗，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对开的中快线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咧开始挤塞嘅，车龙排到天马苑。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中快线有意外，龙尾天马苑。 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咧，同大家跟进翻啊，观塘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嘅慢线系封闭。咁至于较早前咧，土瓜湾码头围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就已经完成，码头围道近住红磡商业中心来回方向嘅快线解封，咁而鹤园街近住码头围道嘅快线咧，亦都系已经重开。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迈进二零二二，家庭幸福话金易。 天意之后，新嘅一年，我希望可以成家立室。 哇，阿少，你受咩刺激啊？ 系咯，你唔系话要做不分主义者嘅咩？ 我知错啦，都系一家人开心啲嘛。 诶，正所谓人多好办事啊嘛。 咁到时我哋三五成群，咪越嚟越多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2022携手出发，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我系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细细个就同我讲㗎喇，出街呢唔使諗㗎，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呢食饭呢淨係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係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心理测验咧，十一点三十八分嚟到我主持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啦。咁咧，我都摆咗上网嘅，大家睇睇五件嘅冷衫嗱。呢排天气冻咗啦，咁样冷衫出笼啦吓。其实咧，如果你问我咧，我自己中意正式嘅，我就唔系好中意啲花碌碌嗰啲咁样。咁啊，唔中意冇即系个人喜好啦。咁样，但系呢度有五件冷衫，形容一下啦。咁如果你睇唔到个图嘅，譬如你喺街啊，冇手机啊，或者睇唔到啦，咁啊唔紧要。第一个咧就有个小红啤啤图案喺正中嘅，第一。一个小红啤啤图案喺个心口个位嘅，第二咧就系类似啲雪花嘅，圣诞节好多时有啲雪花嘅图案嘅冷衫啦， 白色雪花 系啦，衫咧就一个叫做波浪形嘅图案，我就咁讲波浪形，大家可能唔会明白，佢有一个正式白色。咁但係嗰个领口一路落嚟呢就有啲好似波浪嘅蓝色咁。 类似件小斗篷啦。 係啦，第四个一个菱形，即係嗰啲叫做好似啲啤牌嗰啲菱形咁啦，喺个心口中间有几个菱形嘅图案咁样。最后一个呢就双色图案嘅毛衣。白色嘅底色，咁咧嗰个领口就一个蓝蓝红红咁样，同埋嗰个袖口咧，两个袖都系蓝蓝红红咁咯，即系两只色撞色嘅图案。到底你会中意边一件呢？ 第五，我可能而家望落去嘅话，我系拣二嘅。系啊，但系佢就即系拣拣下之后，你就发觉就二，我谂净系得圣诞节先可以着咯。 我都 觉得嗰只可。 我同你一样，我都系拣五嘅。马老师咧， 我拣一。 你拣一 红啤啤， 我你会中意红啤啤嘅咩？我又谂唔到。 唔系，我觉得呢五件你俾我拣，我会拣嗰件。 O、okay, K， 好啦，咁大家都可以从你嘅直觉去拣一件， 拣咗啦。 圣诞冷衫心理测验答案第一，如果你拣红啤啤嘅， 小强。 你比人哋优秀嘅地方系正直，道德感总系比其他人重，亦都愿意善待他人。诶，下啲唔好读啦，咁唔准嘅真系。 性人强 咁样嘅人喺好多人眼中咧，系一个值得信赖同交往嘅人。每当你有需要嘅时候咧，你会得到身边嘅人帮助嘅、嗯。好啦，着呢个圣诞嗰个有啲雪花咁样咧吓， 就两位 啦。你俾人哋嘅地方好咧，就系勇敢啦。你总系积极面对挑战，亦都唔会容许自己太过安于现状嘅。你会想办法突破现况，尝试做一啲舒适圈以外嘅嘢、 嗯， 所以你得到嘅仲系比人哋多嘅。 好似冇拣呢边啫， 系、 啊嗯、我中意喺舒适圈内嘅嘢，唔中意突破。 第三就系一个波浪型啦，你比人哋优秀嘅地方系自律吓，即系 self discipline、 嗯。 就算冇人嚟要求你，你都会要求自己做好多嘅事情。你会不停成长进步，内心强大啊，总系准备争取到自己想要嘅嘢嘅。 嗯， 严人律己就系你嘅中心思想啦。 嗰啲考第一嗰啲同学嚟嘅， 嗰啲真系要嗬、 啊 嗯。因为读书系一个好寂寞嘅过程，同埋、 啊啊、 一个要持久过程。啊、学呢一个弹吉他都系， 所有嘅嘢都系，我觉得 系 啊，咪 discipline 咯。 冇錯啦， 唔係咁容易噶， 唔係咁容易噶。 所以我真係覺得，如果冇 discipline 嘅人嘅話，要做一啲有 discipline 嘅嘢，所以我就覺得你一定會。 天方夜 信唔信我掟爛個手機啦？ 佢唔係講你啊， 掟咯。 佢話嗰啲人 啫。係啊，所有人啊。 哦，你係咁噶， 泛指泛指所有人。 哦 ，OK， 原來你都係咁噶，唔知啊，嗬。好啦，聖誕毛衣，跟住去到嗰個靈形啦，即係三個嗰啲叫做嚇、嗯，好似嗰啲啤牌啲靈形嗰啲咁啦。就係、是、你俾人哋優秀嘅地方就係沉穩，就算遇到好緊急混亂嘅事情咧，你都冷靜做最正確嘅決定嘅。你擁有獨到嘅眼光，唔理喺工作定係生活咧，都有一個果斷成熟嘅決策。即使天大嘅事落到你面前，你都可以好快搞掂。所以個個人都對你有好大嘅信心嘅、 嗯。 好啦，到最後一個咧， 男人多啊， 嗯，撞色啦，即係一個白色底。另外有啲蓝蓝红红嘅领口同埋袖口咧，你俾人哋优秀嘅地方就系自愈能力，即系 self cure， 自己帮自己，自己令到自己 克服 由低潮爬翻上嚟。每当遇上低潮咧，你都会努力找寻出路，唔会俾自己转入死胡同啊！你比任何人都乐观，而且会调整心态啊！就算冇人帮咧，你一个人都可以完成好多嘅大事。嗰啲试图伤害你嘅人咧，最后都会只系成为你嘅动力。做得更加好 嘅， 好 似呢个， 我唔觉得你系，我觉得你冇一个似。 佢都唔着冷衫。 嗱，呢个系一个完整嘅电话，你想唔想睇个粉碎？ 想啊，好想啊，讲得出做得到啊！ 好，翻嚟有马老师嘅心理测验。 泥沙的渺小，谁弯腰去鉴赏？明知不够闪亮，人生不会气长，谁盼又受奖？谁衷心拍掌？仍不失修养，头如何疲倦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闪光灯被抛弃，生于这恶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和逆流做知己。能为力去与为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地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动最后拒绝断气，不似想象，痕迹都会很长。燃烧的理想，明知不理想，仍必须冲上。头如何无力了，也要抬得起。 和亦留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为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的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到最后拒绝断气，谈长情谁下去永远抬不起，决定我层次的高低是心理，焦点要目过我，但我硬贴地，心甘情愿从地平崖到死，残余能量上有半格能撑起，信奉我能揭开补上亦可喜，我也对得住我活到最后，这是勇气，最渺小的位置，但谁拼命，这是霸气。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我就係好心近视叔叔。 好呀。 好简单嘅题目啫吓。你想向你屋企前面门前装饰乜嘢颜色嘅花呢？四种颜色。紫色。第二係黄色。第三係粉色。 粉色即係咩色呀、啊、其实我想问。 你当係粉 红 呀、啊、粉 蓝 呀、啊。 咁即係粉色嘅。 係呀、啊、粉。 知道知道。 第四就係橙色。好啦，而家重 复。讲多次呀、啊、讲多次、啊。 第一 A。紫色的花 ，B 是黄色的花 ，C 是粉色的花 ，D 橙色的花， 咁粉色咯。 啊， 我觉得粉色的花，啊、我首先咁讲，我个图画会出现嘅。我好中意一种花叫做喇叭花，即系牵牛花。 哦、粉紫啊，嘛嗰啲。 系啦，佢有粉紫、粉红、粉蓝，佢有几只色嘅、即系喇叭花系一种我好中意嘅。细个成日见到，而家少咗啦。咁、我会如果系喇叭花，我拣粉色。 好嗱。 紫色， 好啦，即系话 你咧，你咧，系啦， 我拣橙色啊， 嗯， 我拣橙色，因为开心啊嘛。嗱，呢个题目咧就系话门前面，屋企门前会有装，即系用咩颜色嘅花布置你门前？呢、个到底测咩嘅咧？呢、个咧就系、一个英国心理学家 Linda Blair， 即系我老友。你哋嗰啲嘅后期嘅咋？ 吓咩话？ 我你哋嗰啲心理测 验系啊，我哋求其嘅咋，但系好准啊嘛。 边个 Linda Bear 啊？ 英国 我听过 Teddy Bear， 我冇听过 Linda Bear。佢系边个动物园噶？点解会就 Linda Bear 噶？ 系啊，咪就嗰啲朋友咯，住喺佢隔篱仓啫嘛。 呢个好出名嘅七秒钟理论啊 ，Linda Bear 啊嘛， 你又 眼啤啤嗰个嘛。 呢、這个系测你第一个印象，俾人系点样 嘅？哦，俾人哋，喂、哦，哇，系咁犀利 啊！阿 Linda 你唔识咩 ？Linda 我唔识啊。 O K 啦， 我识 Kara 啫，唔识 Linda。 好嗱，紫色嘅花， 七秒钟嘅印象，你嘅意思嘅就系话，如果你唔识一个人，其实咧你第一个俾人哋嘅印象系头七秒已经建立咗噶啦。 冇错啦，系拣紫色花嘅就系 Sarah， 你俾人哋嘅印象，第一个印象啊，就系冷静沉着嘅。就好冷静嘅，你总系俾人哋 都系， 你好 cool 嘅，少少 cool， 系咩？ 系啊， 你总系俾人哋感觉好优雅、好松容不迫嘅第一个印象。遇见难事咧，可以不慌不忙、冷静沉着咁样应对。 哦， 不过就系因为咁样，你比较唔接地气嘅性格、难免有人觉得你好有距离感。 咩叫唔接地气啊，老师？ 即系佢升咗上去，升咗上去， 佢好似高一格咁样， 系啦，高一格啦， 不食人间烟火咁。 系啦，有啲距离咁，同埋有啲严肃啊。咁佢建议你咧，可以咧偶尔咧， 佢唔系好严肃啫。 所以我咪就系话咧，咩高雅边度系？ 佢其实好快同人哋打得火热噶啦，嘻哈哈噶啦。 即系如果你俾我形容， 今朝啊，我哋同一个唔识嘅哥哥喺度十五二十啊，你记唔记得啊？ 今朝同一个，哦，系啊，系啊，系啊。 嗱，件事係咁嘅，因為咁叫做咧，就你唔知去咗邊度，咁跟住咧，我同阿大佬就坐咗喺我哋平時食開早餐嘅嗰張台嗰度，咁啊突然之間咧就有一個工程哥哥，就要同下邊嗰啲人咧就溝通 緊， 好可能就有好多條嘢，但係要拉邊一條線， 嗰個嗰 陣 嗌啦， 跟住我就覺得，哇！我哋兩個就嚇一跳，跟住我就濕。 收晒， 我忍唔到， 即系同佢玩， 好好玩喎。 问题系佢 get 到啊， 佢答翻我哋 就十五二十，你忍咁 样。哇，呢啲好玩系咪？呢啲好玩， 无端端喺度互相 喺度猜会啊， 猜会咁，所以我觉得佢唔系好严肃啫。 严肃啊！如果我形容我自己话，我觉得我会系，其实我自己就会系有啲惊嘅，即系对一啲陌生人系啦，即系唔识嘅人。但系我好快就会可以同人哋混熟咯。 呢度咁我晏少少同阿 Linda 研究一下， 系咯，我觉得呢个 Linda Bear 系 答案啦， 系啊 ，Linda Bear 唔系好准。好， 第二个就系黄色嘅，拣黄色嘅花嘅人咧，你俾人哋系活泼开朗嘅印象。 系咪啊？应该呢 个，你嘅个性乐观。只要有你喺度嘅地方咧，就有歡樂嘅笑聲啦。 應該呢個 俾人陽光一樣嘅咁清爽嘅感覺，周圍嘅人咧都好容易俾你感染嘅，係啦，中意同你做朋友啊，希望你可以繼續保持你嘅熱情、真誠待人，咁你嘅人緣就會一路延續落去噶啦。 好， 跟住係啊， 粉色 大佬， 係啦，粉色花， 粉色花嘅你俾人和蔼可親嘅印象，你就好似一個好得意、好 Q 嘅動物咁樣，即係嗰啲。 嗰、那個你嚟嘅嗰個， 你啊， 象龜嘛你， 係啊，喺一個群體中咧扮演住一個吉祥物嘅角色，喺陌生嘅聚會中咧，你總係可以用幽默感化， 我唔出聲嘅，我喺陌生場我唔出聲。 係佢嘅最佳武器，秘密武器咧就係禮貌同埋燦爛嘅微笑。哦、我今晚都再同阿 Blair。 再 傾 下， 傾下啦。 點解你夜晚先見到佢嘅？ 時差啊嘛。 其實佢咪叫 Linda Nightmare 啊？ 而家時差啊！而家英國係咩時間啦？ 英國咪就係減八個鐘頭咯。 好啦，凌晨啊嘛。好，橙色嘅人咧，你就係膽大心細嘅印象。 你咯喎，呢個係你喎。係 啊，膽大心細啊，就面皮厚。 係 啊，揀橙色花你咧，充滿想像力。不在乎呢个世俗嘅眼光，常常做出一啲违背常理嘅事，思想咧好前卫， 系、 嗯、 啦，无谓问埋啲唔知好奇怪， 会唔会结果都出乎意料咁？ 因为唔应该笑嘅时候佢笑啊， 获得好评，你就系创意鬼才咁样样， 你加噶嘛？创意鬼才。 唔 係，因為阿 Linda 再加多啲嘢俾佢，即係佢問佢嘅就話：我會揀啊橙色花，你嘅有咩睇法啊？ 你覺唔覺？跟住佢問阿 Linda， 你唔覺得我好創作好叻咩？ 係啊， 我寫好多稿，跟住佢就不停講 Linda。OK， 係 啦，就 OK， 創作鬼才，創作鬼才。 你話我唔緊要，你唔可以話我個老友 Linda Blair 啊？ 走咗未啊 ，Linda Blair？唔係，我真係好認，點解你笑啊？我真係好想知係咪好耐以前嘅一個，即係好 out date 嗰啲咧，即係當時啲人都唔係好似而家咁諗嘢。 咁係啊，冇錯，係會唔 會 佢話愛因斯坦之前， 佢話你係咩創意嘅鬼才咁樣，俾人哋咧就係膽大心細嘅第一個印象。我覺得呢個真係麻麻地嗬，係咪？ 你嘅創意我係好耐之後先發現嘅啫，最初我睇唔到嘅嗬。要呢個呢個先， 咁可能阿 Linda 係針對啲洋人， 同埋創意唔係咁容易睇到嘅，係咪先？ 創意 呢樣嘢唔係咁，即係唔係咁浮面嘅，即係你係 suppose 你要同佢相處啊，聽佢講嘢啊，睇下佢嘅作品，你先慢慢發掘到噶嘛。點會一見係好有創意啊？佢著褲唔著衫，著衫唔著褲。 你而家講緊係第一個印象啊嘛？ 係咯， 係啊。 你點會一睇就知佢有創意？ 我明啦，第一個印象往往都係呃我嚟嘅。 哦， 系咪啊？佢唔系讲紧个真个人系真系。 你点样 show 你嘅创意啊？如果我 你 凭呢个 系就去做嗰啲嘅就你大啦。呢个重点系胆大心细嘅印象 啊，系第一个印象啫嘛。 头先你讲紧 唔系 话 你 个 人系 点 啊嘛？ 头嗰七秒俾人 系啊， 七秒点睇到你有创意？ 原来真系嗰个唔系嘅，有创意嘅，有创意咁咪就系不按本子办事咯。同埋佢就你唔应该笑嘅时候，佢笑就 系 做一啲 即 系 用只手行路 咯， 用只脚食饭啊嗰啲。 两位嘅意见，我同阿 Linda 讲声， 唔需要，因为我怀疑佢应该唔喺度。 我叫佢收改， 烧俾佢。同我烧俾佢。 多谢傻瓜机，有谁稀奇？曾是你最深爱观景器，长游快播以光影紧记。然而你开车。 彩作品。如你我你没有相宠，我当老风景可怎细数？试问试问我当中拍摄过生女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到，一手只飞一般角度，不够长数。 其实咧，马老师头先你个心理测验咧，你会谂起咧，香港住喺香港啦，大部分地方咧，如果能够有啲花朵可以种喺屋前面嚟点缀，都应该系个奢侈咯。 系哦， 好多屋前面系啲马路啊，望住人哋个窗口啊咁样。如果你谂下系咪先？即系如果你屋前可以种啲花，即系话你住喺啲比较 有个花园啦， 即系大家距离唔系咁近啊，起码你仲可以种啲嘢啦， 或者个露台啦， 系争好远噶。即系如果你眼望，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你望到啲乜嘢咧？平时推开窗口。或者你去到屋企楼下咧，有啲花花草草咧，个人开心啲嘅。 又咁，我觉得其实未必需要真系种，你哋尝试下嘅就系买啲花摆喺屋企啊。你会即刻改变成个磁场同埋成个感觉嘅、 嗯。 有时候我都会咁样噶，譬如可能就系嗰段时间啊，你唔系好开心，你又尝试下去一下啲地方嗰度，跟住你买一大扎花，就摆喺屋企嘅话，你就摆喺你自己当眼嘅地方咧，争好远噶。 同埋咧，花墟有啲，如果你唔介意咩花种咧，有啲唔贵嘅， 唔贵， 15蚊、20蚊。系啦，一盆盆仔嗰啲， 冇错。 譬如你买十盆都100蚊，咁好似阿 Sarah 话斋，摆晒你个窗口个窗台啊，咁系有一段时间你会感觉有种生气喺度， 系咪啊？你觉唔觉得？ 带咗啲生气入去， 系啊，所以你可以尝试下咁样。你未必需要嘅就系你要喺个门口嗰度去种啲咁样嘅。 嗱，不如咁啦，嗱，我唔系麦玲玲啊，系咪先？不过我觉得你个头咧托咗托盆啲花咧会生气好多，即系你托盆花喺个头上边啊。 哦，点解嘅？ 有生气咯，因为你个人死气沉沉啊。 系咩？ 另外，你将我会插啲花。好似啲傻姑咁样，系咪有一个 我惊 傻姑？ 我惊 傻姑系咪蘑菇嘅另一种啊？我食过蘑菇，我未食过傻姑啊！ 我惊门口嗰个唔俾佢入嚟，先生。 小说系咪就会有一个叫傻姑，系成日都要将啲花枝咁样就插喺个头度啦？ 我一日就插俾你睇，唔衰啊！ 唔系，我哋都为你着想啫吓。好啦，十二点钟之后咧，我哋就会有今日嘅。揸啲，我又想问兰桂坊。 揸癫方有乐， 揸癫方有乐嘅，咁留意住今日咧啊呢个司机叔叔又去边 咧？ 揸到边度咧？ 边度有乐咧？ 十二点13度气温又升咗少少啦，相对湿度77%。先听12点新闻。 政治战略嘅契合关系嚟决定对人权嘅表态。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707点，跌7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62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41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9，日元114.44，瑞士法郎0.919，加元1.281，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84美元，卖出1,811.3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嚟寒冷嘅天气。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吹清劲偏北风。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日间天色好转，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撇下阴影。我说过再澎湖航别怕，说过誓言别谈代价，和他早烧光火花，你为何念挂？抱紧你别惊诧，从满身伤疤，维护你不慌不乱，不放下相拥刹那，容许我待他心得你心吗？愿你痛醒，明知他不正经，哄骗得多动听，持续信任我，逃离他所剩，再别强闯险境，错用爱的本领。难受过有我爱护，舍己拼命都答应，为你阻隔着险境。我说过再彷徨护航别怕，说过誓言别谈代价，和他早烧光火花，你为何念挂？抱紧你别惊诧，纵满身伤疤，维护你不慌不乱，不放下相拥刹那，从此放下他挑选我好吗？你时时擦亮眼睛，好好躲于我背影，见清他抛弃，遗下你那罪证，犹疑什么拒绝清醒。说过再澎湖航别怕，说过誓言别谈代价，迷失苦恋都因他，你愿承认吗？抱紧你别惊诧，纵满身伤疤，维护你不慌不乱，不放下相拥刹那，伴你走永没分岔。谁被忘掉吗？到底被奚落都不怕，时光一点点偷走那段烟花，瓦解困局蛛牙，与你静望晚霞，已世隐居如有你不必清怕，没有他制造纷扰变卦，和你可拥抱归家。 今日叫做护航啊，十三度气温，相对湿度78%，寒冷天气警告仍然生效。星期一公众假期啦，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初时两阵嘅雨，吹清劲偏北风。听朝仍然寒冷嘅，呢、這个时候送上。 你以为你匿喺度，我就揾唔到你？忧郁嘅眼神，唏嘘嘅须根，神乎其技嘅驾驶方法，仲有嗰杯热杏香，你永远都系嗰个独一无二、风度翩翩嘅小巴司机。 揸电方有落唔该， 揸电方有落啊唔该， 揸电方要落， 揸电方有落啊唔该， 揸电方有落， 揸电方有落啊！ 喂，揸电方有落啊！ 收到。 好快就过新年，为了迎接2022，我帮我部移动装置换上新装。熟客先生，请上车。 唔好意思，我今日约咗人喺铜锣湾食晏，我唔坐你车啦。 系咪咁唔俾面啊？饭店而家一个客都冇，上嚟坐下倾下偈，最多我请你饮一杯热杏香。 系又好喎，嗱，你话请噶咋？ 得啦，坐啦。 嗯。 有冇发觉？我部车有咩唔同啊？ 有咩唔同咪又差唔多，一样咁污糟。 错，其实我装置咗一啲圣诞嘅灯饰，你睇下，仲有一棵圣诞树仔。你望下你嘅凳底，有个圣诞老人喺度。窗门挂上嘅圣诞卡，系咪好有圣诞 feel 咧？ 唉，呢啲嘢咁表面，冇乜内涵，又冇乜质感，唔得持久嘅。 你想要持久，我有谂噶。由即日起，凡系坐我呢一部车，无论你去柴湾定系西环， 我都会吸一个印仔俾啲尊贵嘅乘客，你夹个额头过嚟啊！即刻吸一个俾你。 喂， 嗱，储够八个印仔换一个印花，储够两个印花就可以换一件 bling bling T 恤。点啊？有冇得谂呢？ 有得谂，不过有破绽、 啊。咦？咩破绽？ 即系啲人好唔想俾你吸印仔，好似我咁啊！你吸咗喺我额头度，大佬，喂，咁你点搞啊？ 有，凡系老人家上车，我会以充满爱同埋关怀嘅眼神望住佢，就好似而家望住你一样，系咪？然后好温柔，笑笑口咁同佢讲：婆婆小心坐好啊！ 唉，冷震都打埋。咁佢哋落车，你又同佢讲咩啊？ 听住，我会嘟嘟嘟嘟，请勿站近车门 ，please stand clear of the door。 好嘢，好嘢，好嘢！我真系衷心佩服啊，全哥哥。全哥哥，佢高傲，但系宅心仁厚；佢低调，但系受万人敬仰。佢可以将神赐俾人类嘅火运用得出神入化，烧出堪称火之艺术嘅超级把几两把火。佢究竟系神仙嘅化身，定抑或系地狱嚟嘅使者？冇人知道，但系可以肯定。每个人都俾佢一个称号 ，Good Citizen。 其实我真系唔介意有冇 Good Citizen 呢个称号。此时此刻，我最渴求嘅系有一个 Good Lover， 一个真正爱我、关心我、紧张我嘅爱人。一直以嚟，寻寻觅觅，始终揾唔到佢嘅踪影。佢始终冇上过我部车。 闻说你时常在喊，来这里寄信件，逢礼拜留恋艺术展，还是未间断。何以我来回巡逻篇，仍然和你擦肩，还仍然在各自宇宙错过了春天，只差一点点即可以再会面，可惜偏偏刚刚擦过十年埋伏过，孤单感更赤裸，总差一点点先可以再会面，仿佛应该一早见过，但直行直过，只差一个眼波，将彼此错过。 唔该，系咪去柴湾啊？ 系啊，请上车。 咦，全哥乜？你个样咁攰嘅，唔舒服啊？ 唔系，我冇嘢，多谢关心啦、 啊。嗱，你冇呃我啊、嗯！你潮水嘅眼神已经出卖咗你啦。其实有咩事你唔怕同我讲哦，话晒我哋都相识一场。 你赶唔赶时间？介唔介意同我游一阵车河啊？ 吓，你唔系话开紧工嘅咩？我冇所谓啊，我唔想阻住你咋。 唔阻，扣好条安全带，可唔可以陪我去石澳执贝壳？ 执嚟做咩咧？ 我特别噶，想谂下嘢。 谂咩咧？ 我想想下除夕嗰一晚搞啲 function。 咩 function 呢？ 嗱，凡系夜晚十一点半上嗰部车，可以同我一齐喺架车嗰度倒数，直到12:15，两位收2022元。2022有冇得谂啊？ 两位2022啊？喂，包咩先？好玩嘅，我有兴趣嘅。 正，听住，包个程车，圣诞帽亮顶，吹嘅 BB 即系吹 BB 气球，仲有自助晚餐，任饮任食。仲有大抽奖，好过你去餐厅啊！又贵又冇新意，系咪先？ 系有得谂、啊，不过仲有咩玩啊？ 嗱，由我打点，有劲歌热舞，欢迎大家一齐响我部车嗰度跳舞。 吓、啊，咁搞法部车咪震散咯、 啊？集体车震，你话够唔够震撼啊？电视台一定嚟采访啊，爽啊！ 哇，咁都俾你谂到，好嘢！不过有冇人玩噶？ 有，一定有。嗱，巴士已经搞紧啦，电车又有嗰啲咩 party， 点解小巴唔得啊？系咪先？我仲会有抽奖、啊。就知喺我凳底嗰度 吓，咁奖品有啲咩咧？ 嗱，听住啦，一年任坐我部车，不过星期六日、假期前一日、假期后一日，繁忙时间通通唔用得，点啊？ 都好熟嘅，应该 work 嘅，应该 work 嘅。 嗱，喂，不如咁啦，成日你上我部车，你会唔会考虑包车？嗱，仲有早料，有啲 bird 优惠俾你。 咁嘅咁唔使啦，啲咁着数嘅 bird 你留翻俾其他人啦吓，只雀你留俾其他人啦。 呢个 bird 你唔要？ 唔要啦，唔要啦，只雀咁靓，你俾其他人啦吓。 你根本冇当我系你朋友，你一直敷衍我。我唔想同你游车河。 哎呀，全哥，你误会咗我啦。 我冇， 我系想你个垂直 plan 可以谂得 detail 啲。 咩 detail 啊 ？detail 啊，仔细啲，精密啲。啊，话时话啦，又到月底兼年尾啊，全哥，你有咩长远新年大计啊？ 我冇心机同你讲啊。 冇咁啦，喂，整杯热杏箱嚟啊嘛。 你终于欣赏我嘅热杏箱。 诶，你啲杏箱啊，真系冲得好鬼杏香啊，有杏味有香味啊，今日真系够热喎，好难得噶嘛。 我识啊，我份人冇乜计划，冇乜 planning。你问我有咩新年大计？讲真，真系冇。我会继续揸车，继续一个人浪迹天涯。 吓、啊，你又话希望有一日可以撞翻你个 ex 嘅？等佢见到你终于发奋图强啊，闯一番事业，等佢后悔嘅、 啊。唉，想就咁想啫。不过我可以点做呢？ 好简单，我系你呢就开分店，一间变两间，两间变四间，四间变八间，八间之后咪上市咯，上市之后又可以集资，跟住落嚟呢就是、炒股票啊，炒地皮，再分拆，再上市，到时候啊，净系收息都赚到少啦。 大佬，我呢部车我一个人一对手，我唔识点样开分车，点样一架变两架？ 唉，仲简单啦、啊，改装你部小巴，嗱位与位之间咧要几窄得几窄，坐嘅位要几逼有几逼，索性改埋做铁灯，嗱冇 iPad 唔使太舒服，等佢哋咧未坐到目的地就落车，咁啊接多几个客咯，兜多几转啊嘛，唔好开冷气啊，闩实啲窗，要几焗有几焗，要几热有几热，你坐喺部车啊，买埋水，买埋纸巾，啊一支水一下饮完啦，跟住咪再买第二支咯，点啊？ 听到佢咁讲，我成个人醒晒，因为原来呢个世界上真系有人傻过我噶，嚟紧一年我应该有运行。诶，成阿先生，你个 plan 掂？ 真掂，系啊，掂啦，梗系掂啦。 多谢你，好兄弟， 好兄弟 我哋一齐携手上路啊！ 嚟啊！ 情与义，值千金，刀山去。世上相识是缘分，尽杯酒，千杯怎醉君？夜哭哭叹云，生死怎过问？笑有人，谁过问？ 好啦，渣天风又啱啱播放完毕，大家可以俾啲意见啦吓，咁希望呢个小巴司机同埋个乘客咧吓，咩歌仔啊？那个 情与义啊， 系啊，嗱，第一季四集完毕啦，好、 啊、 快第二季又嚟啦， 咁快？你一季系四集嘅， 唔得、啊， 人哋一季系十三集噶嘛， 咩人一季好多集噶， 几 十集噶、 啊 啊， 因为 Otton 咧佢要花好多时间，咁我要 因为个 mixing 要用好多心机， 配合一下，我唔想花太多时间咁样， 冇错冇错， 大家。 歡迎俾意見。 好， 鬧嘅就大力啲鬧。 嗯， 系啦， 都唔系啊，我觉得 赞、就唔需要赞啦、 各方面嘅意见都系需要嘅吓， 有嘅，净系 mixing 都值得赞啦， 系啊，系啊，系啊，咁咯， 好， 系因为想试啲新嘢啊，系啦，就系、咁样 ，OK 吓。 不过其实你话讲开话，即系有呢啲咩 season 几 season 几 season 几嘅，我觉得其实真系好难可以将永远都系咁样嘅嗬。第一套好好受欢迎，跟住咧就可能拍续集。或者是拍第三集，其實是很難可以 hold 得到那種的，即是好像第一下爆出來的那些受歡迎的程度。 為 什麼我會這樣說呢？就是我最近剛剛就星期六還是星期六，那有少時間的，那跟著我就周圍按看有些什麼東西，你知道現在那些你追不及的嘛。 是啊，有些你要放棄看，沒可能看完。 沒可能看得完，是不是？那串流平台啊，或者你什麼，或者你給錢那些，即是什麼都好啦。我突然之間見到一個我以前非常非常非常喜歡的那一套叫做係美國嘅劇集，就叫做《Sex in the City》。 哇！ 咁啊，當然亦都有見過一啲報道嘅，就係話啊，佢哋有三個女人咧，就一齊咧都會再繼續咧，就會拍翻嘅。就係嗰陣時候，佢哋講緊嘅，佢哋係廿零三十歲啦。咁啊，而家又去到就五十歲，你面對嘅人生嘅嘢嘅，亦都 唔同 啦。點解你會點樣咧？我睇完之後，我真係覺得好唏噓。我覺得嘅就係倒不如不唔好拍。因為你始終即係嗰種就係嗰啲大都市嘅戀愛啊，佢哋要著好多好多好靚嘅衫啊， 唔同年紀就 你有翻咁上下年紀咧，我就會覺得你仲係賣呢一樣嘢啦。以及就係有某啲嘅主角啦嚇，即係當然可能有啲人有唔同嘅睇法，我自己有呢個睇法咧、就係話佢仲係嗰啲咁樣嘅，即係 即係仲停留翻喺以前嗰度，唔得咯！ 你就會覺得 呢樣，我覺得係真係要與時並進。 有時候有啲嘢嘅話，你見好就真係要收，係嘛？如果唔係嘅話咧，你會覺得有一啲有啲唏噓同埋唔係好舒服嘅感覺。 講呢樣嘢必然嘅，必然嘅。譬如 Friends 咧，你如果今時今日再揾翻嗰班人再拍翻咧， 唔好啊！ 都完全執唔翻。 佢哋有講過㗎，嚇、即係佢哋有傾過嘅，就係話啊，其實如果佢哋再重聚嘅時候係點樣咧？或者如果再咁樣拍落去，會唔會 OK 咧？但係我就希望嘅就唔好咯，永遠就係留喺只最盡永嗰陣時間，你就即最好。 冇錯，三十歲同四十歲都已經唔同心境、唔同心態啊，睇嘢完全唔同曬、 你試下睇最近一套 Matrix 咧，個女主角同上一次再睇咧，又已經爭咗好遠，即係咁咯。譬如話， 好耐咯，係咪 啊？ 上次 Matrix 啦， 嗱，上次嘅 Matrix 我就覺得係嘅，即係最近我哋去燒嘢食嗰度，我哋都有講緊呢樣嘢。喺度講緊嘅而家嗰啲咩 Meta 啊，講緊嗰啲咁樣嘅即係世代啊，到第時嘅就係我哋好可能已經係唔需要話有一個肉身啊，係嘛？咁有啲咁樣嘅世界可能嚟臨緊嘅時候，我哋都有傾呢個問題。其實 Matrix 喺當年都好犀利， 好犀利， 冇人知道究竟佢講緊嗰啲係啲咩嘢嚟㗎，係嘛？所以其實你而家今時今日你會 又已經 同 嘅 成好似預言嘅感覺咁， 係啊！即係嗰陣時佢哋玩嘛，嗰套叫做《飛越》，唔知乜嘢啊？佢咪著住一對鞋咧，但係會飛 嘅， 唔知咩啊？ 未來，Back to the Future， 係啦，即係咁咯。 飛越未來 係咪？佢啲鞋縮嗰陣自己會綁好帶噶嘛？你記唔記得？ 係啊， 即係穿住個內嘅縮咁樣。 即係嘛？ 以前我哋成日講嘛，嗰啲叫無人駕駛汽車嘛，將來可能呢樣嘢已經成為全世界嘅潮流都唔定。係 啊， 就係咁咯。不過你講係嘅，即係嗰啲劇集咧，睇到尾覺得哦 ending 咁嘅咁樣 Friends 我都算係幾 OK 嘅，即係由頭到尾都帶到嘅氣氛 非常好。 反而最近我睇嗰套叫《Sandfield》啊，《宋飛正傳》。 宋飛正傳。 結尾嗰一集真係好失望你哋冇睇啊？ 冇睇。 总之个结尾嗰集系完全好失望咯，你对个剧情写到佢哋全部入晒监，跟住又因为佢哋嘅行为做得唔好，咁你会觉得好唔开心，即系作为主角咁啊做啲咁样嘢，跟住全部拉晒入监咁，咁 奇怪， 系好奇怪啊！咁就系 last episode 咯，即系佢继续喺监仓里边做栋笃笑咁咯，即系讲个男主角。是啊，是不是很奇怪啊？你是一套开心心的剧来的嘛。开心 的。这样的发展我是估不到。 ending 我估不到是这样的发展。 我记得我见到这样上网查啦，有些记者访问，你觉得个 ending 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因为我看回外国的观众很多都嘘的、有没有搞错啊这样。咁佢其實係可以好啲嘅，但我哋唔打算再拍啦咁。即係佢都承認係，如果再拍可能會好啲嘅，即係唔會咁安排。但係已經成為歷史啦，佢唔會再拍啦咁咯。係咁啦啊好。咁啊翻嚟咧會有今日嘅片段人間。咁啊咁啱今朝咧我都睇咗一段新聞啦，即係訪問咗，因為天氣凍啊嘛嚇。 係啊，好凍啊。 訪問咗一啲嘅露宿者啦嚇、即係佢哋點樣迎接呢一個咁凍嘅單字嘅天氣咧？九度啊，七度。今日我見到有啲聽眾留言七度就點樣迎接？咧咁，的確係嘅。社會上面有好多人咧過緊呢啲叫 到處為家嘅生活， 係漂泊 嘅，係啦，有冇人關心過佢哋咧？今日同遍地人間都有少少關係嘅。 嗯， 翻嚟我哋會繼續送俾大家呢個故事啊。 好， 今日氣温一路上升啦，14度，相對濕度74%，哇，爭好遠喎！如果而家14度， 係啊，今朝 我 嗰 區 9度啊， 你11度啊？你嗰度？ 唔系，今朝我哋睇喺电台有11度啦。 嗯 ，OK， 好啦，12:30新闻交啲消息翻嚟，然后我哋嘅片段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元旦起扩大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全港10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其中9间延长开放时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中心当日起延长服务时间，一星期开放7日，由朝早8点至晚上8点，相信可照顾到需求。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个月30号会增加大埔拿打素医院和荃湾仁济医院2个公立医院接种站。下个月7号起，第二个流动接种站将以货柜形式投入服务，到屋邨和偏远地方协助长者打针。聂德权呼吁合资格人士尽快打第三针。他又表示，本港购入850万剂伏必泰疫苗，已经使用大约610万剂。会视乎使用情况，并会同药厂保持联系，强调供应充足。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表示，变种病毒 Omicron 在全球扩散，在英美已经成为主流病毒，即使接种第三剂疫苗始终有一定风险，因此不能够依赖打三针来防止输入病例，要在每个层面都守得住。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现时的限制措施应该要尽快果断，以控制输入病例的压力，避免有限的检疫和医疗设施人手出现太大压力，导致社区爆发。他又说，机场是主要的输入病例来源，最有效方法是减少从高风险地区抵港的人数，例如不容许这些地区的非香港居民来港转机。梁子超表示，前线工作人员要尽量减少同高风险旅客有接触，亦都应该避免在节日期间有社交聚集。本土研究社最新统计显示，去年本港260平方尺或以下的一手纳米楼占整体一手住宅供应量大约10%。成员陈剑清认为，如果政府决定限尺，应该将单位最小面积限于260尺或以上，并预期若果推行私楼限尺，或可以令到纳米盘在3至4年之后绝迹。伍先生2年多前以超过400万购入红磡一个250尺小型单位，他说不同意政府在卖地条款加入限尺要求，认为部分人无法负担大单位的楼价。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桥楚认为，如果在土地供应紧张情况下加入限尺要求，有人可能会自制劏房或分间单位。他认为，如果政府要限尺，应该同时考虑放宽地积比率，先有机会解决人均居住面积小的问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会议朝早召开，表决任命深圳市委书记王伟忠为广东省政府副省长，并决定接受马兴瑞辞任省长的请求，由王伟忠代理省长的职务。会议亦都决定接受林克庆、郭永航辞去副省长的请求，以及免去张爱军的省审计厅厅长职务。中央前日公布马兴瑞接替陈全国升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另有任用。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吹清劲偏北风。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日间天色好转，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大埔道近确德杰道因为有意外，而家呢一段嘅大埔道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交通都系繁忙嘅。出九龙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水塘。就喺大埔道近住确德杰道因为有意外，而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出九龙嘅龙尾去到九龙水塘。

做我的方式很多，最怕变作正常一个。无论我听众再多，还是会唾弃了我独有的固执来编写的歌，唱平凡的 片段人间，希望 今日是圣诞节的 Boxing Day， 不过对于我这个暂时单身又没什么朋友的大学生，今日只是普通的一个星期日。早上去完弥撒之后，我一个人慢慢踱步回家，突然之间我好像感觉到有个人跟在我后面，一种都市人特有的危机感令我立刻望返转头看看是什么人。我见到一个中年的流落汉，身上面的衣服灰灰黑黑，拿着一个残旧的皮夹，同埋身上挂着一个灰黑色的布袋。可能这两样东西就是他全部的家当。他见到我望住他，面上有些尴尬，然后加快了小小的步号走上来跟我说， 小姐、啊，不好意思，可不可以给少少钱我吃饭还有搭车，麻烦。 我应该估到这个都市真的有很多这些人，成日利用人家的同情心去呃钱，可能收工之后他换回套衫，又变成一个衣着光鲜的老千。Sorry 啊，我自己都冇钱喺身，我帮你唔到啊，唔好意思啊。讲完之后，我冇等佢反应，就加快脚步向街嘅另外一边行去。行咗十几步之后，我忍唔住拧翻转头望下，见到个流浪汉坐喺地下嗰度挨住埲墙，双手托住个头，个样好似好唔开心咁。我突然之间有啲内疚，我系唔系已经同好多人一样，失去咗人应该有嘅同情心？系咪任何人叫我帮手，我都系第一时间觉得佢系呃我嘅呢？我强忍住呢一种难受嘅感觉，再行咗十几分钟，但系我嘅良心最后都战胜咗，我都系忍唔住跑翻去头先嗰个街角，不过已经见唔到嗰个男人。突然之间听到一把声音话： 小姐啊，你系咪揾我啊？ 哦， 我见你周围望，系咪揾？ 你企喺个树后边啊？唔怪得知我头先见你唔到啦。 小姐，你真系好人啊！你专登翻嚟帮我系咪啊？ 系，冇错，我谂我可以帮你嘅，不过我唔可以俾钱你。 咁你意思点样帮我啊？ 你头先咪话冇钱食饭同埋搭车嘅？咁咯，横掂我都未食饭。我同你去间茶餐厅度食啊！你叫乜嘢？我俾钱，然后你要坐咩车？我帮你俾钱，咁好唔好啊？ 好啊，当然好啦，多谢晒，多谢晒。 喂，小姐，几多位？ 两位啊，唔该。 啊，你同佢啊？ 系啊。 你识佢咩？ 唔算识啊。 唉，小姐小心啲好啊，呢啲咁嘅流浪汉啊，最兴就系唔系攞钱㗎啦，呢头好多㗎，跟住呢就攞去飲酒吸毒。 喂你唔好乱讲喎。 咩呀？ 我系有飲酒，我冇吸毒㗎，你唔可以咁样一足高打一船人，我冇吸毒㗎，小姐我冇吸毒㗎。 我知啦，得㗎啦，我 OK 㗎，你唔使担心啊。请问有冇两位我哋两位。 入嚟啦。哎，咪住，阿叔， 咩啊？ 你嗰两袋嘢唔该摆出边啊？ 点解我啲嘢要摆喺出边？ 唔使解释啦，系嘛？你行埋嚟啊，嗰阵时啊，都成大阵味，未行近啊，仲都有味啊！你两袋千年行李啊， 摆出边啊，唔放人偷啦。 诶、欸， 出 边咁样好似、哦、 好啦好啦，小姐，我摆出边啦，唔好拗啦，唔好拗啦吓。 哦，唔好意思、 啊。冇问题冇问题，我哋入去啦，入、哦、去啦、 哦。要啲咩啊？ 我要一碗餐蛋面啦，一杯奶茶，你咧？ 我都一样，我都一样吓，唔该唔该。 两碗餐蛋面，两杯奶茶，收到。 唔该晒，唔该晒啊。 得啦，虽然咧我只系一个学生，不过我请你食一碗餐蛋面同饮杯奶茶、都够钱嘅。 多谢你啊！ 你唔使系咁样到讲多谢啦，你咁样嘅话我会唔好意思噶。 唔明白嘅，系咧。啊、你读紧书啊？读紧咩啊？大学啊？ 系啊，大学一年班，主修中国语文。 啊，好啊，大学生前途一片光明啦、啊，小姐你 都唔知噶。其实我之前咧都有谂过唔读噶。 点解啊？ 因为咧，我爹哋前年过身，我妈咪人工又话唔系咁高嘅。好辛苦才可以帮我给到第一期的学费。好彩后来我申请到贷款才可以搞定其他的学费。 嗯，明白明白。 嗯， 给点心机啦，一定得的。 好的啦。是呢、 啊、 你又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搞到街头流浪、 啊 哎、很长篇的。不要浪费你时间，我很简短地说了。失业咯。冇一份工，冇份工冇入息，闷啊，赌钱啊！我老婆话我成日赌钱，唉，咪走咗啦！呢个世界系咁啊，一尘百踩，冇人帮，冇人理我，见到我就嘿行开行开。头先个伙计都系咁系嘛？ 嗯， 放弃自己啦，你哋都系咁对我啦，是但啦，有一日过一日，咁最尾搞成咁。 唔好放弃啊！我觉得总会有希望咯。 后生女，你梗系咁讲啦，你唔明噶啦。呢、這个社会唔系你想象得咁简单噶，机会咧系俾啲有条件嘅人。我哋呢啲冇钱、冇地位，有乜嘢俾我哋啊？公园个长凳咪我噶啦，啊有时都唔系我噶，你去得迟都俾人霸咗啊！唉，有时我都谂过，不如死咗佢啦，都睇唔到希望啦。留喺度做乜嘢？留喺度做乜嘢？几廿岁，你话系咪？ 唔好咁谂。其实咧，喺一年前，我个男朋友离开我，我当时都好唔开心噶。 哎呀， 甚至好似你咁话，有谂过要离开呢个世界。不过有一日，当我喺街嗰度准备过马路嘅时候，我见到一架私家车突然间铲上行人路。几个无辜的途人就咁冇咗性命。 哎呀！ 事后我谂，生命真系可以好脆弱噶。今日仲好地地嘅人，听日可能就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如果我仲可以好好咁样健健康康咁生活，点解我唔珍惜呢？叔叔啊， 嗯， 虽然我唔识你，不过我真系想同你讲一句：人生永远有希望。只要你唔放弃就得噶啦。嗰个叔叔听完我咁讲，面上嘅表情开始变得好柔和，冇咗之前嗰种幽怨同落寞嘅感觉。突然之间，佢笑一笑，然后话：， 唉，多谢你啊，后生女，冇人咁样鼓励我噶。身边的人都闹我避开我，你刚才讲的那些我记住，仲是对不住，我都呃了你，我都呃了你，其实我有钱的，贵的消费我给不到了，今餐咁，我请你。 不行， 不好，刚才听你讲你还在读书嘛，是吧，妈咪又帮你搞学费搞得那么辛苦， 嗯， 你请我吃饭是当我的朋友，我不应呃你的。我不可以加添你的负担，我剩下的钱不多，但我真正缺乏的不是钱，我是人家的关心，你给了我的了，我请你吃饭，啊，不要争。好了，妹妹，饭吃完了， 要讲拜拜啦吓，你加油啊， 叔叔，可唔可以临走之前揽一下你啊？ 吓，我身好污糟啊，我好多日冇冲过凉，臭臭地啊。 我唔介意啊。 好，好啊，嚟揽一下， 叔叔啊， 吓， 你要加油啊，记住唔好放弃希望，你唔放弃希望，希望就唔会放弃你噶啦。 多谢，我记住，你俾心机啊。 嗯，拜拜， 拜拜。 从此，我再冇见过呢个叔叔啦。喺呢个大城市里面，仲有几多失落嘅人系需要我哋嘅关心同埋鼓励咧？仲记得嗰个叔叔临走之前问我： 妹妹啊！其实你又唔识我，点解你会相信我嘅？ 我同佢话，相信可以带俾人前进嘅力量。人要相信自己，相信别人，相信呢一个世界，咁先至会有希望。我唔会放弃希望，希望你都系一样。 尝尽痛苦失望，无人能倾过，哭干了几多，想要把眼泪埋藏。茫茫然想起他方中的你，重燃亮我的希望。历尽是沧桑，风霜与凄楚，但我心永未投降。尽管多艰辛，就算多渺茫，愿一起同流浪。未管那一方，我愿能去闯，洒尽一生的血汗。茫茫然想起他方中的你，重燃亮我的希望。历尽是沧桑，风霜与凄怆，但我心永未投降。尽管多艰辛，就算多渺茫，愿一起同流浪。未管那一方，我愿能去闯，洒尽一生的血汗。生的血汗。 李克勤嘅希望将时间带到仲有五分钟，就系晏昼一点钟啊！片段人交送俾大家噶啦吓， 有意思。 所有希望啊，喺呢个城市里边啦，即系一啲叫做弱势社群啦，或者一啲冇人关心嘅人啦，都可以多啲人去关心佢哋。 冇错，咁啊，多谢大佬今日咧写咗呢个剧，系啦，亦都俾我哋带上我哋有好多嘅温暖，同埋有好多嘅希望喺度，系咪？ 每个人都有希望嘅。 系啊， 你觉得我有冇希望啊？ 绝对冇， 你绝对冇。你就是唯一一个冇希望，但是我都希望你有希望，希望你唔好。 我帮你吹啲蛋， 我帮你破掉。 唉，天 淡啊！ 听日见啦，继续开心， 着得件衫啊， okay, 好好保暖， 听日十点， 身体， 拜拜， 再见， 拜拜。 装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没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与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调查？我说信你，你信是吗？ 慧兰，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